利文在意大利罗马的会面。杨洁篪就乌克兰局势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散布不实资讯、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言行。杨洁篪指出，各方应该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平民，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中方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并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会面历时7小时，美方官员形容会面激烈。美方关注中俄结盟，沙利文直接表达美方的关切，以及说明某些行动带来的潜在影响和后果。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754点，跌776点，总成交6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43点，跌79点。深证成分指数11835点，跌22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3.2，跌18.6；阿里巴巴74.1，跌6.8；美团107.6，跌5蚊；盈富基金18.96，跌8.4。李宁49.5跌2.75，中国移动48.95跌6，中国平安49.4跌3.65，恒生中国企业63.56跌2.86，快手59蚊跌2，京东集团164.8跌15.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英镑10.194，瑞士法郎8.343，澳元5.623。加元6.1，新西兰元5.278，欧元8.588，每百日元对港元系6.6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42。日经平均指数报25331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8160蚊，比上日收市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16美元，卖出1943.8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车多。另外慈云山的玉华街由于有爆水管，玉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F 和3号 M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enny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油？ 你就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 U 不是别人，系你自己啊！ 话表面上呢一首系一首甜蜜情歌，但入面嘅对象不是别人，而系自己。生活圆满唔应该系靠第二个人，而系靠自己爱自己。 有种感觉不分昼夜，由早餐会讲到宵夜，也许后来不敢答谢。But I care, I care, I care。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Jamie 张天永，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天永 Falling for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 ，Tuesday 又嚟啊！希望大家咧今日咧都系身体健康。我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陶李睿。请你讲出我的正音，我名叫什么名字、啊、 你真的咬住咬住不放。 我想了一日啦、啊。 但是呢我昨天呢、哎、我都很多谢阿马老师。我真的想起又笑想起又笑。即是我无论做紧嘢食紧嘢瞓喺床呢，我想返起你嗰啲笨拙呢我都笑嘅。 冇错。 即是我真的要多谢你。 我一见到啲桃花我就已经有笑了。 就想起你。 是啊，一见到桃李满门呢四个字、嗯、我又笑。 你真的读书读得太多了。所以呢你识嘅嘢呢普通人都唔识嘅。 甚至乎我突然间想起嘅就係呢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有一位同事叫做阿土咧，原来佢都系错嘅。 哇！阿马老师，如果大家唔知道我哋讲乜咧，你真系重温， 你重温琴日我哋嗰一集嘅《风骚快活人》，你就知道我哋讲咩。 当佢介绍电影嘅时候，佢讲咗呢个真正智慧精辟嘅句子，咁我哋全部人咧都真系因此而受惠。 冇错，其实我琴日都打咗俾咧呢一位嘅日本嘅男明星咧，就系松坂先生咧，佢话因为你个。 佢改名 都改埋， 改翻身份证，改翻身份证，个中文拼音而就唔系读个图字。 佢同我，佢叫我帮你同佢讲声，阿里嘎多国际 master。 多谢晒你吓，原来系 T I L L 先啱啊。 冇错啦，英文系 T I L L， OK。好啦，咁啊正音方面嘅话，大家就真系要留意住。咁啊马老师咧，其实都有好多呢一方面嘅， 佢有 个 新 名 字叫正音字典。 系啦，冇错，佢就系正音博士啦。 系啦，或者叫正音室博士啦。 冇错，系啊，何文蓓博士都行埋一边。 举手指啊，举手指，不过唔知系大拇指定中指， 唔知边只手指， 唔知举边手指， 佢都会举手指，但系唔知边只手指， 唔使佢讲，我哋介绍晒， 又或者系眉指。 喂，我哋开始三个钟嘅节目吓， 你唔讲嘢嘅，你介绍你自己啦， 佢冇机会讲 啊。春光继续明媚嘅礼拜二， 你系春光乍泄强。 早晨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马老师啊。喂，系啦，嗱，其实马老师咧，即系好多即系不同嘅特点咧，即系不停喺节目里边发掘到出嚟啦。譬如佢博学多才啦，出自呢个尼罗河嘅呢个大学啦，同埋咧佢读呢个中文咧，又有好多我哋唔认识嘅读音啦，同埋佢搵唱片咧，向来都有惊喜啦，诸如此类啦。咁所以我哋对佢咧又爱又恨，冇恨啊，又爱又爱咁。 明诶其实咧就总之佢就系平常人唔做嘅嘢，佢做晒。 冇错， 呢个人真系难得。 同埋佢做嘅嘢你系估唔到嘅， 冇错，佢自己都估唔到嘅，因为。 所以咧，佢可以话系咧，我哋咧香港最特别嘅一个男人啊。 系啦， 喂，我想问啦，嗱，今日咧我睇咗个讨论区咧， 喂，你有一个新名，我突然间谂咗噶，唔好意思吓，你叫做小根根， 点解？ 少咗一条老根。你有冇问过你妈妈？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发烧啊？咪有啲人就话我细个嘅时候发过一次高烧之后， 个脑就开始聪明咗。 你有冇听过呢啲古仔啊？以前 有啊，直情有个真例啊。 系啊，我唔系话你啊吓， 我有个朋友， 我知啊。 我有个朋友嘅仔，当年咧 由你娓娓道来嚟嘅古仔。 我真事嚟噶喎，真事。咁咧佢就患咗嗱，嗰阵时咧讲紧好多年前啦，三十几四十年前，佢仔患咗脑膜炎呢三个字，当时听完之后咧， 好大件事啊，有绝症一样啊， 未至于，但系真系好严重，烧到105度， 哇， 一路都唔退， 火炉咁样， 一路都唔退，咁好啦，最后咧都好彩医翻，跟住发觉佢聪明咗， 烧咗佢， 蠢咗啊， 所以咧， 定系屋企人蠢咗啊？ 唔知道， 其实佢冇叻到，只不过屋企人蠢咗。 你嗰块膜啊，你嗰块脑膜， 系啊， 你嗰块脑膜，系啊，你块脑膜有冇发到炎咧？我想问啊， 不如应该冇。 不如你俾 Doctor Eric check 下，唔好意思啊，你俾 Doctor Eric check 下你个黏膜系咪？ 定系你 个 脑膜咪穿咗啦？ 喂，但我琴晚做咗一件好蠢嘅事。 你有边件事系聪明嘅？我想问啊，你做过边件事聪明？ 叫你讲啲聪明嘅事就话难啫，其实蠢嘅事啊，比皆是。 娓娓道来，系啊，随便掉都掉十几廿单出嚟。 系啦，佢要做蠢嘅事，比比皆是，亦都可以娓娓道来啫。 咁你讲啦， 比皆是系点解啊？比比皆是又点解啊？ 唔好讲，唔好拆开。你讲啊！ 你讲你嘅蠢事啊！ 喂，我想问你哋咧，你哋有冇试过几耐冇试过咧？嗰啲橡筋裤头松咗去换橡筋啊！我谂我十年冇试过。 点会啊？ 你有冇试过？ 其实咧，攞去换橡筋，边个会睬你啊？ 其实咧，而家今时今日， 自己整咯。 即系我觉得冇人换。 唔系，一系就换。二来讲真啦，如果你着到佢都松嘅咧，佢都应该时日无多噶啦。 系啊， 即系一定你每今日买，听日已经松唔会噶 嘛。啲裤浪剁晒。 咁就不如咧，你等佢寿终正寝，唔好要啦咁样样。即系等于今时今日，你啲鞋仲会唔会打仗啊？换争啊？即系会唔会？ 会 会、 啊、 会唔会啊？ 我最近就做咗呢件事喎， 靓鞋就会啫。 我直头系将嗰个普通嘅争，跟住佢同我讲嘅，不如你升级啊，就变咗一个厚啲嘅争，跟住我又高咗两寸添、啊。 即刻变李佳欣， 嗰个只脚 即刻李丽 让 变李佳欣， 咁又唔至于，你又唔好讲大话。 李 丽让 变李佳欣， 李丽让变得李佳欣，我谂第二世都未必追到。咁我又唔会信你讲， 因为一 只 鞋争， 咪就系咯，争咗个鞋争咁大 话， 就变冇可能咯。喂，听你讲，你叫咩啊？ 因为我条睡裤咧已经着咗好耐噶啦， 系咪嗱？因为你着到佢松咧，讲真咧，真系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咁你不如就换咗佢啦。 因 为 我呢个冬天咧特别冻咧，我已经即系每节冻嘅时候咧，我条睡裤咧就箍埋一件外套啊，咁样箍到好似个肥佬咁样样。但系近日咧又暖翻，已經冇咁多外套啦。咁佢係鬆好鬆就跌落嚟咁滯。咁但係我覺得 你咪有個跌落嚟咯，冇錯。你屋企 你唔著咯， 係啊，唔好著咯。 係啊，你唔好著咯，冇所謂㗎。 唔得，因為費事啦，咁樣好肉酸咁啊，咁啊定下唔係幾好。 啲衫你講緊， 係啊，咁我就換橡筋。我哋細個換橡筋係點換嘅咧？我就會攞支頂鉗。 冇錯。 个个 都系 咁 嘅啦，夹住个头之后，跟住就喺度， 系啊，好 隧，系啊，捐落嗰个隧道嗰度，跟住 系啊，就好快脆，即系都唔系一件咩难事。我琴日咁啊，自己搞啦，冇顶夹喎，其实我谂而家都好少女仔有顶夹啦，我唔知啊。 我有大把 女仔咯，真系要 系啊，女仔咯，除埋长头发咯，短头发就唔会有顶夹啦。 咁啊，反正屋企冇顶夹，咁啊点算咧？ 针， 我就揾咗嗰啲扣针啊！ 我都估到 扣针都唔易揾，而家其实 系啊，仲难过揾顶夹。 系啊，你反为有扣针啊？咩话？ 棉被啊，扣住啲棉被啊，同埋个皮袋嗰啲咧，我好憎咁样。 安全扣针，你嗰啲系仲可以拍埋佢嘅，系咪？ 系啊，即系尖嘅一头吉嘅，好鬼死痛嗰啲。 咁我就諗住好好聰明啦，因為我個人個額頭入本身作咗聰明兩個字咁。 梗係啦，當然啦，係啊，我知 道。有冇留意到㗎？ 直情有留意到。 我見到，因為聰明人 知。你點知個頭有啫？你個 pad 都寫住聰明啊，左邊同聰字，右邊係個明字。 係，因為我睇唔到，因為係聰明人先睇到你個聰明。 OK OK， 咁就嗰度塞縮啦，即係因為 咩塞縮啊？ 咩啊？點啊？ 嗰個像。即係嗰條小隧道咧好窄，我唔知搞嚟搞條總咧特別粗，去到中段咧， 棘實 個扣針咧爆開咗，即係壓咗出嚟嗰支針。 係 咁點算咧？我你因為好痛好急同埋好窄，我唯有就喺中間嗰度剪一個窿，掹佢出嚟就算啦。 咁即係條褲仲用唔用得？ 條褲唔用得啦，因為你本來應該喺中間頭尾都係喺嗰個位置出噶嘛，而家頭係一頭，中間出咧係腰嗰度出咯。 其實咧， 如果人哋唔知道我哋講緊乜嘢，要我哋講鹹濕嘢。 唔係啊，佢整緊條褲 咋？有你條水褲，跟住又唔知個隧道，跟住又唔知邊度出， 又爆出嚟，突咗出嚟， 又吉到佢好痛， 吉到佢好痛，係啊。 你話係咪？如果大家斷章取義，以為哇，你喺度講緊 乜嘢？絕對唔係。喂，其實你嗱頭先我 day one 一個方法就唔好要啦，係咪先？你著咗咁耐啦。第二個方法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嘅，你鬆皮皮係咪？你著咗佢之後喺外邊扎一條。嗰啲布帶咪得咯，即係布即係繩或者乜嘢咯，接唔 得嘅唔得嘅，唔得嘅 好 核突。咁咪襯你咯，襯你，我覺得你做著咩都好睇噶啦。 仲有第三個方法，你再食肥啲，個肚腩咪頂住，佢咪唔會跌得落嚟。 唔得，唔可以再做咁樣樣啦。如果春天啊，我準備著翻買翻條斗領邊嘅泳褲出去游水。 士必島啊嘛，係嘛？ 係啊。 咩色啊？ 咁紅色。 佢係士必佬，一著咧成個佬咁樣，係士必佬。 OK， 咁啊係咯，哦咁就叫一件蠢事啦，係咪？ 係啊，好蠢啊，好蠢。 係。喂，頭先我 都唔係好蠢啫。 啱想講，馬老師咧都係一個特別嘅男人，其實對你欣賞嘅女 fans 咧，真係。哇！真係多到咧，好多 如數天上嘅星星一樣。 係啊，好多。咁我想問下啊，其實如果即係一個討論嘅話題，如果你要 sell 自己，舉例，如果你而家未有女朋友啦，你要 sell 自己，你用一句咩説話去形容自己呢？最靚仔、最聰明、來自尼羅河嘅一個智者，即係你會點 sell 自己呢？ 我 覺得你兩個字就得啦，已經係 咩兩個字啊？ 佢兩個字就得咯，佢係我就是世一。 得你大细 嗰细，冇 错 啦。我系细一，而家好兴噶嘛。 大细嗰细，系咪先？ 你会点 sell 啊？阿博士，你会点 sell 自己啊？一句 slogan。 我梗系春光明媚啦，系咪 春光明媚 sell 你？点解啊？你有咩春光明媚？ 一片欣欣向荣咯。 哦， 有希望啊嘛，光啊嘛。 其实咧，有时咧，我喺度谂啊，睇完一个讨论区嘅新闻咧，因为有时人咧都系要谂啊，点 sell 自己？ 点解啊？ 点解啊？因为呢个地球咁多人嗱，无论系职场又好，情场又好，你要 sell 自己，人哋会留意到你啊嘛。因为最近咧，印度有个男人，佢系单身人嚟嘅，佢就喺个地铁嗰度卖广告，一个敷即系好大嘅一个板啦咁样。佢个 slogan 就系叫做快来带走最好的一个印度人啊。系啦，最好的一个印度人。咁点知咧，佢嗰个广告咧，地铁咧啱啱登嗰日咧，地铁罢工，啲员工罢工，于是咧就冇人搭地铁。但跟住嘅一個禮拜咧，都有幾十人嚟報名，係嚟相親嘅，即係話叫認識佢。 佢呢一個廣告其實係揾嚟咩嘅？想揾嚟揾老婆嘅。 係啦，係啦，佢想認識一個女仔咁樣。喂，原來你話就係噶咯，係咪先？嗱，你話我係全印度最好嘅一個男人，咁就有人嚟噶咯，即係吸引。 你話 吸引到人？ 你話你，我覺得你講啱咗一半。你話嘅，但係其實未必係。 起碼會 draw 到人哋嘅 interest 啦，即係人哋會有興趣嚟認識下你咁樣。 但係認識。呢一样嘢系讲紧细水长流噶嘛，你第一下一定有嘅，咪即系等于有好多人都会好中意哗众取宠咯， 系 咪？你哗众取宠之后嘅话，你之后先至知道究竟呢一个人系唔系咧咁样，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未必嘅，你一下爆到，但系唔代表到第二时人哋唔会 久力啊， 系啦，就系 冇错，即系认识耐咗，睇下你系咪仲系有呢一个可以达到呢个最好的男人呢几个字吓，做唔做到咧咁样啊？冇错啦， 系 因为咧，佢点解会用呢个方式咧？佢受到另一个英国嘅单身汉嘅广告影响嘅，即系佢首先佢睇到人哋嘅广告，嗰个广告系乜嘢咧？就系话 快啲从把我从父母安排的婚姻拯救出来啦，咁样， 嗯， 即系英国个男人就系父母不停咁介绍啲女仔俾佢，你哋快啲嚟拯救我啦，我唔想再做相亲啊，咁样样， 嗯， 就 系 咁。 但 系 我会觉得 男女追求咧，我觉得冇必要卖弄呢啲花巧，因为如果你话求职咧，我觉得。诶，呢个呢啲有意思喎、啊。 嗯嗯嗯， 你有冇？ 因为觉得真爱唔系应该用一种咁哗众取宠嘅方法嚟去求得嘅，系、 哎、 咪？ 你一定会揾到嘅。 阿、啊、马老师，你有冇试过 揾？咪咯， 其实佢咪就系一个很好嘅即系示范咯，系咪啊？佢都揾到咯。咁其实你哋使咩担心？ 仲要揾咗好多年添， 仲要系好长情添、 啊。好长情啊，马老师，同佢块面一样。马老师，你有冇求过职啊？其实， 梗有啦。 你嗰时咧点样 sell 自己噶？ 咩啊？ 你点样 sell 自己噶？你？ 喂，我都话最经典就系入 TVB 咯，第一年啱啱毕业，我就同嗰个讲一个故事， 即系佢叫你讲个故仔，因为你系做编剧嘅。 系啦，我去申请嗰度做嗰个叫做创作员，咁一去到咧，嗰人又系咁样坐喺度，一正襟危坐，唔笑咁样嘟起个就问啦，即系准备讲嘢啦。喂，我 嗰个系边个啊？考你嗰、那个，我哋识唔识噶？ 叫做 应该都劲刘天赐 咩华嘅？ 刘咩华？ 刘咩华？刘华？刘德华？ 知啲唔系刘 德华 啊？刘德华 即系幕后嘅 刘华，肥肥肥啊！即系嗰啲 花名叫做刘华， 系啦， 嗯， 创作部啲主管嚟嘅。咁我话你唔好同我讲，仲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先。我話頭先咧，我見未夠鐘過嚟 TVB 嗰陣時，喺九龍廣播道嗰度面試嘅。我話我走咗去旺角嗰度行書港，咁就睇到本書，就走去問嗰個女仔。我話喂，嗰、那個有冇字典啊？咁、那個女仔唔睬我，咁我覺得喂有冇搞錯啊？啊唔係，我少少唔記得啦，我應該係咁樣跟住。我有冇 字典？喂，马老师，你组织一下先。 系啊， 因为唔够时间 啦。俾少少时间你，一阵间讲翻你呢个入职。 我睇个钟啦，而家我钟同步啊，同你哋系咪？ 好， 我知。 咁你而家你 check time pad。 但系你系啊，但系你个脑唔同步啊嘛。 系 个钟同我同步，但系你个脑唔同我同步。 呢下插得正， 一样冇用。 入晒。 好多时候你冇发觉佢讲一轮嘢，你都 唔知讲乜。呢个插得正， 插得好应。 我俾少时间你拎翻把刀出嚟先。 个钟几点啊？行冇用啊？系你个脑翻唔到。 系啊，我哋咁样捞唔到，你捞到先啦。 你谂下先 知啊。 而家 OK， 休息一阵先啦，好唔好？一阵间翻嚟讲下你个认职嘅一个故事啊！吓，我期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股继续出现抛售潮，恒指连续第二日显著下跌，一度失守19000点，最新系报19273点，跌258点，指数低开600点之后，跌幅进一步加剧，一度跌超过900点，创超过6年新低。蓝筹股接近全线下跌，京东和阿里巴巴表现较差，曾经跌超过9%并创新低。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医管局买入两款新冠口服药，对减低患者的死亡率、防止病情恶化和公立医院负担有很大作用，但最重要是市民盡快接種疫苗，不要以為有口服藥就不用打針。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瑪麗醫院已經使用默沙東口服藥2星期，有約300名病人服藥，效果良好，大部分人甚少有惡化的情況，若果可以在確診之後3日內服用更好。他又預計整體確診數字會在高位徘徊2至3星期才回落，如果未來能夠在安老院舍加快疫苗接種，確診數字可能更快回落。75名內地醫療隊人員昨天抵港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主要到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和醫管局人員協助照顧病人，今個星期內會有240名內地醫療團隊人員來港。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以他理解，首批医护人员和本港医护的协作模式，内地人员会负责照顾，如果涉及医护决定，包括用药和出院，就会由香港医护负责。而在医疗责任方面，本港当有医疗事故会有通报机制和调查，而由于内地医护人员并没有在港注册，在专业上并没有本港医委会介入，亦都不能进行纪律研讯，相关人员可能已经离港，亦都没有牌可除。消委会测试市面29款塑胶玩具，发现超过85%的样本的物料检出潜在致癌物，当中一款检出量超出德国安全上限近4倍，测试又发现3款检出塑化剂。测试的样本入面有22款在机械和物理性的测试未能够符合欧盟玩具安全标准的要求，其中15款样本有结构安全问题，测试模拟儿童反复按压拉扯，发现有样本出现破裂而产生小部分或者是漏出液体。消委会已经将相关的测试结果和产品资料交由海关跟进。消委会建议当局可以参考国际间的相关标准，进一步提升对儿童产品安全的要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254点，跌277点，总成交96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8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12036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8.6，跌3.2。阿里巴巴78.25，跌2.65。美团119元，升6.4。盈富基金19.43，跌3.7。李宁53.6，升1.35。恒生中国企业65.8，跌6.2。快手62.05，升1.85。京东集团176.4，跌3.6。中国平安50.15，跌2.9。港交所335.4，升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27，日元118.33，瑞士法郎0.939，加元1.284，人民幣6.38，英磅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日經平均指數報25385點，升77點。港金现价报1816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美元，卖出1944.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那段比较挤塞，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出九龙车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粉岭的百和路和一明路交界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启德隧道新山道行人桥底去观塘，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虽然唔系好大，但系都可以荡失路噶。 死啦！就嚟够钟咯。啊，点解揾极都揾唔到喺边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最后去唔去到佢嘅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跆拳道你会见到比较常见的项目都是搏击为主，而他们的搏击通常都是踢脚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 疫情下的我们， 那我广东话都是在家里学回来的，即是我爸爸妈妈都会说广东话，他们一起讲广东话，还有我们吃中菜。 他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阿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以下一则嘅温馨提示，如果大家听到嘣嘣声咧，呢一个咧唔系马老师个肚腩咧系好肚饿，系佢侧边咧有一个人喺度搵支嘢吉下吉下， 系啦，冇错，或者转下转下， 转下转下，腰下腰下，笃下笃下，咁 系边个咧？就系装修师傅， 系啦，装修师傅用个碌好大嘅嘢咧喺佢墙度转紧， 冇错啦，唔好介意啊吓。好啦，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都要讲一则嘅就系抗疫快讯先啦吓，就系、是、一个咧强制检测公告嚟噶，就有关于嘅就系屯门蝴蝶村蝶舞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嗯、 但马老师，我听不到啊！头先你头先话我有转场声，我暂时听不到。 哦，唔得得得，因为头先买搭半咧，佢转得好大声。 嗯， 哦， 佢、 okay、 再转我就喝佢啊！你出去 唔得，人哋做嘢啊嘛。不过你可以话、啊，喂，阿师傅啊，我做紧呢个电台节目啊，不如咁啊，你静一静啊，咁咯，有嘢得倾嘅啫。 唔系，我觉得你直头可以过去直播啊。 系啊。 我觉得挺好玩的。 叫个状况一起讲。 一起讲下倾下偈啊。你今时今日都仲喺度开緊工嘅话。 其实佢都 好 辛 苦 的。其实我成日觉得呢。 你喎啲声。 负责转嘢嗰啲人呢係好辛苦的。 梗係啦。 你个你觉得嘈佢唔觉得嘈。 我听都辛苦啦。係更何况佢有个震动。 係啊，你隔咁远你都觉得嘈。 有后助力㗎嘛。 所以呢转场或者转地，你以前记唔记得地下即係马路修路嗰啲。噗噗噗噗噗噗嗰啲呢。 石头系转唔到血嘅咁 嗰啲啊。哇，我谂佢放咗工具手仲喺度震。 我好中意睇佢哋噶，佢哋好好身形噶， 同埋好大声， 好靓仔噶，好多都晒到黑掹掹，系啊，成个朱古力人咁噶。 喂，阿马老师，你嘅编剧建功嘅故事， 好，请讲 第二回。 哇，我发觉咧，原来我为咗做呢个工作咧，我铺排咗好耐，应该要翻去咧，由我嗰阵时咧五月份咧参加呢个 TVB 嗰个香港小姐问答创作比赛开始。 你参加过香港小姐咩？ 有啊， 你陪人去啊？参加边一年啊？林良慧嗰年啊？ 1987年。 1987年，哦，哦你参加香港小姐啊？哦， 系啊，香港小姐问答创作比赛。 Oh, okay. 我就度咗两条。 吓， 但系佢话每个人只能够用一条嚟参加。 哦， 于是咧我就用埋我家姐个名字去啦。 系， 啊，点知我家姐嗰一条咧中咗，我就冇上去度。 其实是我度噶，系啊， 相机嚟 嘅。 但系嗰个问题我仲好记得。如果女人嘅名字叫做烦恼， 嗯， 咁男人嘅名系乜嘢咧？ 解烦啊！ 就等啲即係嗰啲參賽者自由發揮，我俾埋答案佢嘅、就係自尋煩惱。 哦， 嚇咁呢一個問題咧就贏咗嘅，雖然唔係我的名，我家姐嘅名，但係由呢度一路延伸咧，我連我嘅求職信去 TVB， 因為嗰一年咧就登咗報紙，佢話要請啲廣告創作人員，咁我就 用你家姐個名咯。 唔系 见工唔得，咁要粒假发噶咯。如果用佢家姐嘅名， 佢做得出噶。我觉得你绝对做得出。 谂住女人开场， 我就系马家姐啦。 系啦， 系咪先？佢会变到 Tush 咯，变咗导师先生咁样。 跟住每日翻工都要焗脚，大女人 啦。每日都要刮啲脚毛啊，剃啲毛翻工。 导师先生， 可能因为咁样嘛，你红咗啦。 冇错啊， 虽然而家都好红， 真系悔不当初啊！我连嗰个求职信踢头第一句就系话：，如果女人嘅名字叫做烦恼，男人名字系咩呢？然后就讲我系赢咗个年嘅香港小姐创作比赛嘅其中一 個。你介绍自己， 冇错， 所以就有得 interview 啦。 终于有得面试啦。 系啦，阿刘华就觉得咦，系啊，刘华觉得哇，好劲、啊，读到呢条桥嗰个人，睇下佢点样先。 佢起码都见下先啦，即系好简单嘅。我真系同意。咁、我甚至路嚟去面试，我都谂埋我点样样要赢到呢个职位。嗰时真系后生咧，有啲咁嘅心、啊。咁我就一去到呢，因為我知道呢佢嗰時會開 get show 啊，嗰時就係、是、我同西歸入去嗰一年就啱啱即係點解咁好 笑。咩笑聲救地球嘛嘛。 啊笑聲唔係笑聲救地球已經係第二輪啦。點解咁好笑先、哦、就係、是、杜德偉做嘅、杜德偉林文聰做嘅。咁一去到呢面試呢我就話頭先我未講我即係未開面試之後不如我講下頭先我遇到啲咩事啦、我話我去到一個書店去買書咁、就搵唔到我想要嘅字典我就走埋去收銀嗰度同個女仔講我話小姐有冇字典啦、我女仔望咗眼唔好出聲咁我覺得嘩有冇搞錯啊我口吃啫你就唔使咁樣樣唔睬我啊再問佢小姐有冇字典？我真要字典。跟住佢就又望咗眼唔出聲。我話我口吃啫，你唔使唔出聲。跟住個女仔終於開聲啦。佢話我驚你以為我笑你， 即係佢都口吃嘅。 嗯， 啊佢又口吃嘅，劉華，即係佢又好 cool 嘅樣爆笑咗一句。 嗯， 咁我就覺得呢份工一定攞到啦。是不是真的請了 空有成竹了 是啦即是我覺得我有了鋪排的即是為了這件事我處心積慮咯、 你以前用心你以前用心很多 是、相比之下你為什麼現在要這樣對我們、 有問題、啊、 你以前用心很多求 職信、有了鋪排、 是不是因為你那時候、很想要那份工 作是啦，好想 我想是跟你好想得到那样东西是有关的。 没错、 你付出的代价。 我真的人生未试过咁即是处心积虑 去做一件事是志在必得。我觉得我后来呢即是年纪大了都没有这种这的决心。后来我想起之后我觉得我要再从头来过先得有次来。 点样可以从头嚟过？我想问， 变翻好似以前咁， 再去揾阿刘， 有呢一份热心。 系啊， 咁 咯。 好嘅， 好，辜负咗你哋两位啊！ 唔好咁讲， 唔好咁讲， 咁又唔好咁讲。 我哋又唔系刘华， 系啊， 你俾啲咁嘅嘢，我哋差唔多噶啦。 我哋唔敢唔收货， 咪就系咯。咁你边度唔敢咧？够用啦，我系咩啫？ 多一剂添， 系咪啊？我系咩啫？真系啊，唉，啱噶啦。 对 啲咩人，你就攞啲咩嘢出嚟，我明嘅。 想听更多马老师嘅故事，留意今日，因为有呢一个。 漂流教室 在十二点后出现啦， 冇错啦，十一点之后嘅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我哋讨论一下，就是如果香港出现丧尸，哇，今日好 crazy 啊，你会点样保住你条命？ Thank you. 咪当你呢首旧歌叫 Material Girl， 十点十五十分噶啦。 好啦，咪继续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啊！黄大仙竹园南村嘅荣源楼同埋屯门蝴蝶村嘅蝶舞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冇错啦，今日嘅讨论区头先讲咗啦，个题目就系如果你遇到丧尸，你会点咧？咁样、 啊、 其实之前咧喺某一个讨论区咧，有啲人咧都喺度讲噶啦。啊，如果喺香港咧，我哋遇到咧即系电影里边嘅丧尸场面咧咁样、嗯，到底我哋呢边个位置最安全呢？咁样，嗱、 嗯， 你第一要分析啦，第一个地方啊，揾埋马老师，马老师 喺度， 喺度啊嘛，系系啦，嗰、那个地方第一咧就系你能够即系点讲咧，唔好俾人入到嚟， 系 有嘢食啦， 系啊， 能够好似一个堡垒咁，啲人入唔到嚟啦，即系啲丧尸入唔到嚟啦，边度好咧？咁大家都可以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咁啊留下言啦，当系 好 倾下偈吓。 今次嚟讲嘅话，我觉得我哋嘅讨论佢系比较 crazy 嘅、嗯，即系以往我哋都会有迹可寻啊嘛，有啲嘢可能会发生喺你自己嘅身上，但系呢个我哋完全未面对过嘅、嗯，但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系等大家可以天马行空，好似你咁样啦，系咪、嗯、好似去 interview 咁样，咁我觉得系真系能够可以有多啲嘅创意喺里面，我觉得会令大家开心啲咯、嗯。 我哋街坊咧都有好多答案，其中有啲都几好笑， 估你唔到 估计唔到嘅。 系啊， 好嗱，我哋翻嚟十一点后就会呢个环节。而家首先送俾大家有 网上情，爱在地震瓦砾中。这个故事真人真事发生在土耳其。每一次的旅行途中，当巴士行经大地震的地方，很多的导游都会讲这个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1999年大地震，震后的第二日，很多屋都冧了。救援人员不停地搜索可能的生还者。两日之后，他在泥土石块的罅之中，看到有一个妈妈用两只手撑住个地下，佢嘅背脊上面顶咗好多好多嘅石头。佢一见到嗰啲救援人员就大声咁叫：快啲救我女啊！我撑咗两日，我就嚟撑唔到啦。原来佢七岁嘅女就瞓喺佢用手撑起嘅呢个安全空间。佢就好似一个人造成嘅一个挡住嘅板，挡住嗰啲石头，等佢女可以瞓喺下边。救援人员即刻话：哦、啊，快啲嚟，快啲嚟！所有人好努力咁样搬开压喺上边周围嘅石块，但系实在太多石太重啦，佢哋用咗好多时间都未必可以埋到到去。好多嘅电视台媒体走嚟拍呢个场面，嗰啲救援人员一路抹眼泪一路掘，呢个妈妈一路咁样撑住只手，通过电视、通过报纸、通过媒体。睇到嘅人心酸咁样，好同情，好焦急，好担心。救援嘅行动由白天进行到深夜，到最后佢哋终于埋到去。有个高大嘅救援人员伸手入去嗰个空间，抱咗个女出嚟。可惜呢、这个女已经离开咗呢个人世。佢妈妈唔知道，仲不停咁问我个女点啊？我个女有冇呼吸啊？吓，希望个女仲可以继续活着，系佢苦撑两日嘅唯一希望。呢、这个救援人员唔敢话俾佢听，只系话：佢仲有呼吸，我哋而家将佢送去医院急救先。你继续撑住吓，我哋会跟住送你去医院噶啦。佢知道如果呢个妈妈听到女儿已经死去，一定会冇咗求生意志。可能马上就会松手，等嗰啲石砸落嚟，生命就会离开。所以唯有呃佢话个女 OK 啊，送去医院先。嗱，你继续顶住啊！最后呢个妈妈都送咗去医院急救啦。佢个双手因为撑得太耐，一度僵直，冇办法弯曲。第二日，所有报纸嘅头条就系佢用手撑地嘅照片，标题就系、是：这就是母爱。世界上冇力量比母爱更加大，为咗儿女，母亲付出嘅可以系佢嘅生命。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幼稚，你亦

發現七款樣本使用的時候有燙傷或者觸電的風險，其中一款大宇的樣本於非正常操作下冒煙著火，有潛在火警風險。測試亦都發現五款樣本有燙傷的風險，其中三款絕緣距離不足。消委會引述大宇的代理商說，測試樣本的型號獲得相關安全證書，並已委託獨立的實驗室進行安全測試，沒有發現相關安全問題，對消委會的測試結果感到疑惑，但會按機電工程署的要求回收和更換產品。機電工程署說，其他樣本雖然有部分未能夠完全符合安全標準的要求，但在正常操作情況下不會構成危險。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部分電燒烤爐的輸入功率較高，不應與其他高耗電量電器共用電源。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天晴，吹微風，今晚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093点，跌438点，总成交120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66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1962点，跌100点。部分会有港股，腾讯控股319.4，跌12.4；美团114.4，升8；阿里巴巴76.4，跌4毫，跌4.5。盈富基金19.3，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5.16，跌1.26；快手62元，升8；李宁53.8，升1.55；京东集团172.9，跌7.1；中国平安49.6，跌3.45；港交所334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7，英镑10.198。瑞士法郎8.34，澳元5.622，加元6.105，新西兰元5.282，欧元8.589，每百日元对港元6.6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75。日经平均指数报25385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816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06美元，卖出1943.5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粉岭嘅百和路一明路交界啦，咁啊而家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啊。粉岭嘅百和路一明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啦，西贡公路近住津桥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西贡公路近住津桥一带咧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慈云山的玉华街有爆水管，玉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F 和3号 M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马老师嚟自嗰啲多谈老人啊，系啊，喉咙痛嗰啲多谈。 其实不嬲都系丧尸啦，其实你咪已经变咗丧尸 啦。系啦，冇错啦 吓。喂，嗱 咁丧尸呢样嘢咧就好事。我记得今日即系头先我访问啲街坊啦，佢哋头先提醒我一样嘢， 咩？ 即系如果你由好耐好耐好耐以前睇丧尸电影，你会知道以前嘅丧尸。是行得好慢嘅、 啊， 左跌右跌，左跌右跌，即系你其实你唔系好惊佢，因为嘅追我追我一时追我唔到、啊。但系而家咧新一代嗰啲韩国咧丧尸啦，跑得快过人嘅。 你讲紧嘅就系由我哋初睇嘅就系阴尸路啊嘛，阴尸路嗰啲丧尸冇咁 唔系阴尸路，系外国电影先嘅。是荷里活嗰啲 B 級製作先嘅喪屍係， 係啊，冇錯，係啊。通常嗰啲咁嘅喪屍片嘅話咧，都有啲溝片嚟噶嘛， 係啊， 喺無無聊聊咁樣跟住啲女仔啊，就會著好少衫啊，跟住俾喪屍咬噶嘛。你咪講緊嗰啲， 係 啊，嗰啲我真係超憎嘅。其實我哋香港都有拍過噶， 我知啊，我知啊。咩回转寿司嘛系咪？ 唔系啊，回转寿司唔系，我嗰个睇过个仔，即系完全系无聊到不堪嘅，发生喺一个大厦度嘅。总之佢就系、是、个丧尸入咗喺个大厦嗰度，跟住啲女仔唔知点解又着好少衫啊，跟住跑嚟跑去啊，好荡漾啊，咁跟住就啊俾人咬啊。 咁对于男人嚟讲又唔会觉得无聊嘅， 冇错 系啊， 就 系、 是、因为男士冇错啦，佢咧就邀请我同佢一齐入场睇嘅、哦。到最后尾嘅时候，我话不如咁啊。我出去喝咖啡，你继续睇，睇完之后嘅话咧，我再出嚟嘅话，之后我一起吃饭，好唔好？我冇办法能够再忍受落去。嗰套嘢究竟叫做乜？我已经唔记得啦。系啊，嗰套根本就系咸片， 唔出奇噶。 明唔明？ 佢借题发挥啫嘛， 借题发挥。 跟住个丧尸扯一件衫， 冇错啦。跟住咁样，跟住咧就会有啲动作噶啦。之后就个丧尸黐线噶，我介绍你睇啊，小强。 衰噶你个。 阿马老师啊， 播完佢未啊？系 你最初认识呢个丧尸片咧，几时开始啊？都好多年啦。 你睇乜嘢啊？ 港产片嗰啲僵尸。 哦，你反而睇港产僵尸唔 丧尸， 两样嘢嚟。 冇分得咁细。但因为如果你话嗰啲丧尸片，我麻麻地啊。 即系你第一代僵尸， 我就睇个 Scream。 哦 ，Scream 唔 系丧尸片嚟噶， 丧尸系杀人，唔系 Scream 系杀人片， 果然系马小强， 系啊，你真系 Scream，、 啊、 你其实知唔知我哋今日讲咩？ 其实你系咪睇紧 Ice Cream 啊？ Scream， 你嗰台叫 Ice Cream， You Scream， We Scream， We Love Ice Cream， 系一套儿童电影，一套系和路迪皮皮迪皮皮嘅和路迪皮皮嘅儿童电影，叫 You Scream Ice Cream， We Want Ice Cream。我真系， 唉， 乜你唔长啊，真系。真系激死我啦！ 人哋讲丧尸，佢又讲僵尸， 跟住讲 scream， 到 scream， 你究竟睇紧乜嘢？你个电视机系咩电视咩牌子嚟噶？ 跟住讲嗰个不扣楼的女孩，我讲下一套讲嗰个不扣楼的女孩。 电视系德律风间， 你真系少一条筋啊！ 你个电视德律黐筋啊！你个电视机唔系德律风间啦，德律黐筋啊！你个电视机抌咗佢啦， 出咗一嚿之后就冇埋。都冇得出啦！ 呢个牌嘅 Dollar Tree， 佢买咗 Dollar Tree 近，我住德国 Dollar Tree 近，唉真系。其实你知唔知我哋想讲咩啊？ 我知。 你知唔知咩叫丧尸啊？ 嗱，不如咁啦，我哋翻翻去近代啊，近代咧有几套都经典叫 《尸殺列车》， 你有冇睇先？我哋其实不如就 refer to 呢一类啦。 系啦， 唔好讲远。 韩国嗰套啦， 系啦， 嗰啲就叫做丧尸啦。 韩国嘅《尸殺列车》之外，仲有噶《尸殺半岛》。你有冇睇啊？ 冇，尸殺半岛我冇睇。 喺呢个 Angie 嗰个平台有嘅、 啊。 另外仲有一个尸殺学校、 啊、 校园， 总之就系尸殺啦，喺唔同嘅地方尸殺。哇，正啊！ 好多嘅，仲 有睡房啊 ，gas 啊，系咪叫 gas？ 我唔记得咗，即系客人嗰个嘅、 啊， 又系讲大厦里面发生丧尸。咁、 啊、 佢就同对面楼个女仔咧，即系大家叫同病相怜。 呢度我有睇。 是不是叫 gas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 gas。 是啦， 但 是 总之我就有看，我又被人逼 我 看。我 们 refer 呢一集啦，好不好？ 是啦，这些就叫做丧尸啦，你明白吗？ 嗯， 明 白。好，是这样的啦。 是 啦，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啊？ Scream 啊， 是啊，不要说不及落的女孩。 是啊，又或者说这个驱魔人啊，这样不关事。 白雪公主。 驱风油啊。 白雪公主都不关事啊，大佬。 或者小鹿斑比。 冇头 痛，我哋好似同一个，即系我都唔知同一个咩人倾偈啊！火星民族 系咪先？佢头先喺度讲话我哋个中文一样，我但问题我哋个脑唔升啊嘛！ 唉、哎，真系无端端讲 scream， 我都唔知道你讲。 Scream 是不是我知道你哪年做了什么是不是那套、 那套又是另外一套来的、哦、Scream 就是有一 个掹长的面具 没错 啦、哦、他好像见到自己是啦、那個、 其 实 是他 来 的、哎、是白色的嘛 Halloween 成日带出去的 整 把 都要追人 是啦 那些哪是丧尸 那些是嘛是啊喂 喂我在这里无言以对啊！ 又得轮得轮黐筋， 你掉咗你嗰个电视机啦，得轮黐筋。 因为你睇嗰个电视机，唔系，其实你唔可以怪佢，好可能就系佢嗰个电视机就介绍俾佢嗱 ，Scream 就系丧尸片啦。 阿和老迪皮皮嗰啲系三级嘅，唔好睇，即系佢个电黐晒嘅个电视机。 黐线噶嘛，系啦，就会介绍佢睇埋嗰啲血腥啊。 冇 错 啦，小道翻俾咧就系啲虐杀动物嘅吓，千祈唔好睇，千祈唔好睇。 其实我做错咩呢 你做错乜嘢？ 你买错咗电视机啊！ 你冇嘢错，你做咗你自己咯。系、哎、啊， 好好啊！呢、這个人生真系非常之 wonderful 啊！ 你永远将我哋嗰啲即系焦点岔开晒。 系啊， 本来嚟讲丧尸，而家讲咗你。 冇错，我哋其实系生存喺两个唔同嘅平衡时空。你冇发觉啊？人哋睇你又睇。 他来自火星。He come from Mars。 唔系，嗰、那个星唔系咁多人可以住得起。 我知哪边噶嘛？哪边噶嘛？ 哪边系哪？不是这边。 哪边一火星，这边一火星啊嘛？ 系 天边。 再加埋 桃 李 满 门啊嘛？ 唔好再讲啦，好热啦！ 唉，真系阻住个地球转啊！你真系。 我想开唔啲冷气先，好热啊！依家飙埋我。我仿佛有社交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剩解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原想。Facebook 咧，多朋友留言啦吓，咁啊，到底遇到丧尸会点咧？马老师啊，系啦，嗱，你记住咯，系啊，尸杀列车嗰种吓。阿 Joanna 问你啊，马老师你瞓醒未啊？你继昨天呢个图字变咗 有一句欠下咁樣樣 啊，邊個嚟做 M？ 我點知啊？咁佢留言我咪就好照讀咯。 係啊，我哋有好多 fans 㗎。係 啊。 另外仲有啊，就係阿錢文浩係嘛？咁佢就話好開心啊！佢話咧講翻你琴日咧，即係重温咗三次，即係馬老師實在太好笑。佢話每一次嘅話聽完嘅話都覺得好好笑啊，搞到佢瞓唔著。 所以嗱，心情唔好嘅時候，你係咪聽下呢個節目幾好咧？係咪先？有馬老師喺度氹大家。 佢冇氹大家，佢只不過做佢自己。佢有咩？ 佢唔係有心氹你， 佢唔係有心氹你， 佢好正經咁去讀嚇，咁跟住就會係好笑噶啦。 係，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朋友仔嘅，咁啊講緊嘅就係話咧，譬如阿 Rachel 啦，話好正經，佢就話如果係真有喪屍嘅話，我今日會攞武器咯，然後咧就會諗定咧要點樣去呢個超市咯，因為超市嗰度有食物啊嘛，唔使咁認真嘅 Rachel。 係啦， 好乖啊。 另外，阿馬老師啊，阿雷群替讚你啊，佢話咧馬老師會為自己條睡褲換。橡筋啊！呢种男人而家咧，真系一百个都会有一个男人会做啊！系赞啊！你真系个好男人啊！ 冇 错咯。 如果我冇女啊冇男朋友嘅话，我都想嫁俾你。 冇错啦，系啊，换橡筋啊！ 系啦，另外仲有就叫做阿 Ronald 啊吓，佢就话咧，如果有丧尸嘅话，我就会揾马强啦，因为个空手道好劲啊！ 佢唔系佢空口道啊， 你 即系得把口啊！佢 讲过俾人哋听话，你空手道好劲噶，你有呃人啊？ 佢冇講啊！啲人覺得啫嘛，係啊。 我覺得佢空手道，即係覺得佢乜嘢都勁，係咪？ 係啊，覺得佢咩都勁啊嘛。 真 係㗎。 咁啊好啦，恭喜你啊嚇。 好。 好啦，另外仲有嘅，咁啊就係有咧阿佩傾亮啊，佢話首先咧就會帶嗰啲喪屍去呢個主題公園啦，去呢一個嘅海浪我樂園度玩啦，然後咧就會自己翻屋企度匿埋啦，鎖好大門啦，因為我屋企有好多糧食啊，你唔好亂講嘢啊，佩傾亮。 係啦，喂嗱，今日其實好多街坊都有錄嘅，所以咧不如我播住一。两个先，我惊播唔晒吓。 好啊， 咁咧、 啊， 我哋嘅靓女阿芭比咧吓，睇下佢点样讲咯。先听芭比嘅。 嚟讲撞到丧尸，我谂我第一个反应梗系劲 surprise， 劲开心啦。如果我同佢咧仲有大概二十尺距离嘅话咧，我都会拎个手机出嚟影咗几张相先嘅，睇下可唔可以 selfie 到咧。selfie 唔到啊，梗系嗱声走啦。睇下浸唔浸得够快咯，好似睇电影佢都浸得几快嘅，我应该都唔系几避到嘅，咁不如打个卡算啦。最好可以 post 埋啦，讲一次。 嗱呢个典型港女啦，即系都要影下相 post 下先。 系啊，佢就话后边个丧尸追紧啊，化用身力啊，咁样。 仲要影咗特写。 其实我有谂过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有冇所有我哋咧关于丧尸嘅啲资料都系来自啊电影啦，或者可能系睇啲书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是，其实有冇试过嘅就系、是，可能系丧尸佢哋向住东边嗰度跑嘅，我就向翻西边跑咧。 反方向。 反方向跑咧，佢唔会追你噶嘛，系嘛？ 点解唔会啊？会。 佢就系向前嘅啫嘛。 唔系， 成班人一齐向前嘅时候嘅话，如果我反方向嘅话，咁佢会唔会佢转唔转得切？ 会追噶，因为咧，我记得有一个情节啦，因为我睇得太多，我已经唔知边套系边套啦吓。咁佢点咧？因为佢对声音好敏感啊。咁咧，佢就系掟一啲有声音嘅，好似唔知系手机，系啊。 总之掟啲嘢啦。 总之揿着个手机咪有啲声嘅，掟去远方，咁佢咪跟住个手机追嗰边咯。 傻仔嘅，系啊。 好啦，另外阿小白，阿小白讲咩咧？ 小白啊，如果俾我见到丧尸嘅话咧。不得了啦！首先咧，一定要目测，目测咩咧？佢系快嗰只丧尸定系慢嗰只丧尸？因为我记得我细个睇嗰啲丧尸系慢嘅，但唔知几时开始丧尸跑得咁鬼快，快过鸡飞狐咁样。好啦，咁呢个都唔讲啦。好啦，如果佢真系快嗰只嘅话咧，咁又要睇下身上面有啲咩咯？即系佢系丧尸，佢吸我血啦，佢食我噶嘛。我梗係驚啦！睇下身上面啲茄汁啊，嗰啲對付咩十字架啊、佛珠啊，你總之攞曬出嚟，睇下有邊一樣嘢對佢有效嘅話咧，補一補身先。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唯一嘅辦法就係、是。拜拜啦，各位。 系啦，呢个就系小白嘅。 啊， 不如阿马老师你讲下。 系咯，如果你咧， 嗱，如果我咧，我真系，如果当佢一班人向前走嘅时候，我就唔会走啦，我就会伏低匿埋扮死，伏喺度。 扮死？ 佢闻到噶，佢闻到噶。 因为我觉得丧尸一定会追一班人嘅，即系无论系乜嘢，佢一定会向咗班人追。你谂下，如果我系丧尸，我一班人俾我捉到两个，我几多嘢食噶？但系如果得一个伏咗喺度，我就唔会理佢啦。 咁你嘅思维系咪？你嘅思维咪同我有少少相似咯，系 啊， 系嘛？即系总之你大家向住同一个方向走嘅，我就反方向咯，你就扮死咯。 我唔会跟一大班人走嘅。 你系咪又睇错电影啊？系嘛？黑红与我咪睇咗。红人就听讲好似话你扮死噶嘛，但系丧尸冇分噶系嘛，系咪死咗佢唔食噶？ 你哋有冇睇套叫 Z War 啊 ？Zombie 系 Tom Cruise 噶。 Tom Cruise 定 Brad Pitt 咧？啊，好似 系 啊系啊 ，Brad Pitt 系咪？我记错咗啦。咁咧就话， 你系咩电视？ 如果打咗针，打咗啲病菌落个身咧，咁啲 zombie 就唔会追你嘛。 啊， 你见呢套戏啊？ 啊，我冇睇晒，因为总之系丧尸电影咧，我真系吓亲噶。嗰次之后嘅话，我就已经我冇乜兴趣。 你吓亲啊？ 因为我就我成日都以为我嘅认知就系话所有嘅丧尸电影其实就系呢啲沟片咯，因为太多血啦，扯嚟扯去啊，跟住好多肠啊嗰啲咧，我系唔中意睇嘅，系啊，即系如果系呢啲嘅话，我不如去睇剪牛闸啦，有乜分别啫？嗰啲 咁，同埋有啲佢真系拍得好核突嘅，好血腥嘅，有啲系啊，即 系 掹晒一抽一抽咁出嚟，真系即 系 吓死你唔吓你唔死 咁 样。 有冇睇咧？咁样成地都系血，跟住 的确 只手俾人扯咗去啊！咁跟住又唔知点算好，佢又变丧尸。 同埋我最近我都有讲噶，嗰个尸就校园咧，已经开始追嚟追去，追嚟追去。当你集集都系咁嘅时候，你会觉得咁又点啊？ 但 系 有人中意睇 啊，冇古仔嘅。 系啊，但系有人中意睇噶。我 知， 我就系啊，就好难讲咯。呢一类型嘅电影，我对于我就唔系我杯茶嘅。 好，嗱，十一点半啦，我哋先啦，十一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咧，又可以听下啲街坊点样讲啦。 好啊， 好多街坊，包括我哋嘅狗友啊 ，Dr. Eric 都有发挥啊。吓，听下 Dr. Eric。 黏膜之父。 黏膜之父，讲下兽医遇到丧尸会点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股由低位反弹，恒指早段曾经跌超过900点，创超过六年低位，其后跌幅显著收窄。恒指最新报19025点，跌506点。科技指数一度跌约7%，创新低，之后跟随大市倒升。屯門蝴蝶村蝶舞樓完成違風強制檢測，有約1260人接受檢測，發現281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同埋37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深水埗蘇屋村劍蘭樓完成違風強檢，597人接受檢測，發現50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外展队为安老院舍和残疾人士院舍院友接种伏必泰疫苗。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全港有多间提供伏必泰疫苗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可以安排药剂师在接种中心稀释疫苗，再运送至相关院舍。他认为能够在疫苗稀释6小时内完成所有程序，有关方法可行。另外，何柏良认为新冠口服药若果广泛给予高危人士使用，每日的死亡数字可以在短时间内断崖性下降。真红集团创办人蒋震前日逝世，享年100岁。真红集团网页公布有关的消息，表示蒋震于家人陪伴下离世。蒋震出生在山东，1958年创立真红机器厂，在1966年推出首部香港设计和制造的十安士螺丝直射注塑机，被业界称为注塑机大王。真红集团在1991年在本港上市。蒋震曾任港事顾问，2005年获颁大紫荆勋章。他有6女1子，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蒋丽云、总商会前主席蒋丽丽、前歌手蒋丽萍。六女蒋丽苑是振鸿集团现任主席兼集团的总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2-3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993点，跌538点，总成交13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3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11904点，跌159点。 部分活躍港股，騰訊控股315.6跌16.2，盈富基金19.18跌6.2，美團112.1跌5毫，阿里巴巴75.2跌5.7，恒生中國企業64.64跌1.78，快手60.85升6.5，李寧53.2升9.5，中國平安48.75跌4.3，京東集團170.4跌9.6，港交所332.8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27，日元118.34，瑞士法郎0.939，加元1.282，人民幣6.375，英磅對美元1.303，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經平均指數報25,440，升132。港金報18,120，比上日收市跌2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1.91美元，賣出1,942.5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你讲下交通情况，粉岭百和路一名路交界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慈云山旭华街就爆水管，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的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2号 F 和3号 M 都需要改道行驶。然后提下你一些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西九龙走廊落桥位去美孚，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安全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嘉明妈妈，所谓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啊！ 哇，敬文妈妈真系充满爱啊！疫情之下，我哋都会24小时为可爱活泼嘅 baby 遮风挡雨。 臭仔啊，预埋玩玩星期天嘅紫豪巴啦！ 哎呀，唔好打咁多啦，快啲翻嚟 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同黄鹏提审米振东，要佢讲郑瑞殴打沈广军嘅过程，但系佢全程都唔配合，就连罗欣贤揾出片段证实米振东睇到成个过程，佢都依然系一问三不知，究竟当中有咩秘密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撞到丧尸，你会点呢？ 系啦，我哋自己未讲。 系啊系啊， 你睇咁多丧尸电影嘅话，你会点做啊，大佬？ 我啊，嗱，我睇好多丧尸电影咧，里边咧，即系我觉得有三样嘢系最重要嘅。第一，尽量唔好一个人，因为你一个人咧，有啲咩冇人帮到你噶啦。但当然啦，即系最好啫。如果你真系冇人喺身边嘅，冇朋友啊，冇屋企人，冇办法啦咁样。第二，最好揾一啲咧，你望到人哋未必望到你嘅位，有咩可以做到咧？一系好高，一系咧就喺一啲嘅隱蔽啲嘅，好似我頭先講到咧，有套叫慘魚啊，好慘個慘魚，即係雨水個魚啦。咁就話落啲有毒嘅魚，咁嗰一家人咧就去咗一個咧建喺地下嘅，係有一間公司一早諗到會有啲咁嘅地球嘅慘劇啦， 即係地牢度嘅， 起咗一個地牢，而入邊咧乜嘢都有。好嘅 fans 嘅，即係有曬食物啦，會有曬燈光啦、空氣 啦， 乜都有。係啊，即係一係就係咁樣。第三樣必須要具備嘅咧，就係啲個武器啦，無論係一個棍或者係乜嘢都好咯。咁我相信呢三樣嘢好重要。 哇，你好認真喎、啊！咁一定跟住你，我哋冇死啦，到時係咪？我乜都諗唔到啊！ 係 啊， 咁你會點啊？ 我會去阿小強屋企咯。 点解？因为佢吓亲啲丧尸， 佢 个样吓亲啲丧尸。 块面咁长嘅话，佢都有排食啦，系咪啊？净系食佢块面咁样，跟住我咪走咯。咁样 食三个月可以， 我会介绍佢哋去，系跟住个肚又可以食三个月，食四个月。 你嚟我屋企，你去 B 栋楼，因为 C 栋楼有其他人喺度。 咩叫 C 栋楼啊？ 我屋企大啊嘛。 因为佢住喺 C 栋楼，马路 C 啊嘛，仲有马路 B 噶嘛，同马路 A 啊嘛，系啊，几栋噶嘛吓。 系 好啦，咁另外咧就我想讲咧，嗱，医生咧即系兽医咧，唔知佢哋对于呢样嘢点睇咧咁样。所以我今日 唔知佢有冇有啲 冇错啦，我都即系平时比较少揾佢讲嘅，今日咧我都想试下咧，即系听下阿 Dr. Eric 点讲嘅。 见到只丧尸啊，唔系好似嗰啲戏咁样咧，即系喺度问点解啦吓。第一样嘢转弯走。去冷靜下先。以我所知，喪屍開唔到門嘅，所以跑入一個地方有門，閂咗道門，諗一諗先啦嚇。二咧就係我諗觀察係咩類型嘅上喪屍咯。如果係最近韓國嗰啲戲嗰啲喪屍咧跑到咁樣咧，我諗可以放棄生命啦，揾個地方快脆了斷件事，好過俾人咬死啦。因為嗰啲真係好恐怖啊，跑到咁樣。不過傳統美國嗰啲喪屍咧，行得好慢咁樣咧，嗰啲或者都有生存嘅機會嘅。第一樣又會好擔心父母家庭啦嚇，睇下可唔可以保護佢哋啦。咁如果第二種喪屍末日咧，我諗即係慢慢行嗰啲喪屍咧，就都有機會即係可以揾武器啊成啊。如果你有睇嗰啲美國喪屍戲咧，其實啲喪屍好得意嘅，啲頭好冧嘅，所以你可以懟武器入去嘅。其實真實咧，人個頭好硬嘅，冇咁容易插嘢入去嘅。所以我諗第二個喪屍，我可以嘗試生存。嘅製造武器啊，揾嘢食啊，揾水啊，揾個安全嘅地方去住啊，咁樣咯。冇咁樣咯。 係 啊 ，OK， 多謝。 其實佢講得啱㗎，我咪就係話啦。其實我嘅認知亦都係有一段時間嘅，就係、是、有陰屍路啊嘛。陰屍路就係美國嗰就叫 Walking Dead 嘛。咁啊，梗係要咁樣啦。若果唔係，佢點可以做到 Season 十一啊？ 係。不過 咁咁快， 而家將呢個喪屍嘅步伐提升到咁快，亦都加添咗個叫做刺激性係真嘅。 雖然係咁樣嘅，但係我亦都好認同阿 Dr. Eric 所講嘅，就係話即係你逃命嘅時候嘅話，我算啦，我放棄啦，跑得咁辛苦。我能够最后尾都系俾佢咬， 系啊， 点解要咁啫？咪跑到呕啊！咁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太辛苦啦。如果要逃命嘅话，我谂我都会放弃咯，系咪先？ 只脚又唔够佢长， 咪咯，又唔够佢，又唔够核突。 OK， 好啦，另外咧，神光阿 O 啊， 诶， 我系阿 O 啊。如果香港撞到丧尸点算？我睇过咁多唔同嘅丧尸片，梗系有一个咧求生包先啦。你屋企有冇噶？我就有啦，有啲干粮啊，有啲胶布啊，有啲消毒喷雾啊等等嘅嘢啊，仲有一支火酒啫，唔使惊，我都估到你以为我有支乜嘢咧？ 火酒啫，系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冇事嘅，香港唔会有丧尸嘅。 点解要火酒咧？我又唔系好明佢。 求生白，可能佢掂到佢之后觉得好核突咧，跟住你咪觉得可以消毒咯，系咪惊佢有 COVID-19 啊嘛？ 火酒 系啊，跟住其实如果你有火酒嘅，可唔可以放火烧佢啊？ 嗯，得嘅。 惊唔惊噶？丧尸系咪会输惊噶？ 惊火定惊水噶？ 我唔知道 啊， 其实套套去形容都唔同。其实佢头先啊，边个佢话佢唔识开门，其实都系戏话嘅啫嘛。 系啊， 电影话嘅。 仲除此之外，仲有系有一本曾经出过嘅，就系、是、一本好似圣经咁样，有关于嘅就是、如果喺丧尸系啊，有得卖嘅。咁啊，讲紧嘅就话求生手册。系啦，若果你话即系你嘅世界上真系有丧尸呢样嘢嘅时候，你应该要点样做咧？咁啊，好厚下噶本书。 喂，好啦，嗱，暂时咧我哋唔讲住，因为啲特别嘅信息未讲嘅。 冇错啦，讲讲啊，有关于嘅就我哋嘅抗疫快讯啦，咁啊就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嘅，就系、是、呢个嘅观塘顺利村。利富楼同埋黄大仙竹园南村嘅荣源楼，再加埋嘅就系屯门嘅蝴蝶村蝶舞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呢个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另外仲有嘅噃，咁你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资讯嘅话咧，都可以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嘅，麻烦你啦，马老师。 好，话为咗方便市民尽早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咧，而家有多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拓展服务安排咁嘅，留意下。有三个提供呢个科兴疫苗嘅接种中心咧拓展服务对象咧系去到三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包括礼顿中心卫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新增六楼接种嘅场地，另外咧三月十六号起咧，佢哋接受学校团体嘅预约。有三个提供伏必泰疫苗的短期接种中心就延长服务日期，还增加即日筹，方便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打针的。 嗯，冇错啦，疫情严重下，所有符合接种年龄的市民，无论是长者、细路仔，尽快接种啦。11:45，12:00我哋会有马老师的漂流教室啊，密切留意住啦。同埋今日嘅故事咧，应该系马老师写嘅两集嘅第一集。 冇错，今日会有喺上集送俾大家。 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洒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不同人，离得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尺零和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洒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好，翻嚟我哋今日讨论区吓，咁啊头先咧讲到咧好多我哋嘅同事啦，都留咗言咧咁样样，我哋跟住咧。就会有阿 Kitty 啦吓，对， 靓女 系啦， 神光嘅靓女， 靓女到底咧遇到丧尸佢又会点咧？ 如果我撞到丧尸咧，我应该会将我雪柜有嘅嘢食抛出去嘅，因为我平时睇嗰啲韩国片咧，就是、因为丧尸想食嘢啫嘛，咁所以佢咪食人咯。咁但系我平时煮咁多嘢食都好食噶嘛，咁可能佢会食我煮嘅嘢唔食我咧。同埋我屋企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种类嘅嘢食啊，韩国嘢又有，总一款啱佢嘅，所以我尝试抛砖引玉。 佢呢个讲法几得意喎，佢可即系其实丧尸食唔食嘢嘅咧，即系正常人嗰啲咧嗬。 但系佢系食人啊嘛。 唔系我知啊，佢而家佢掉雪柜嗰啲食物， 我知啊， 佢食唔食噶？ 你睇咁多丧尸电影嘅话，佢系咪食人咯？ 佢只系食人， 佢净咬人啫嘛，系 啊。所以 你掟嗰啲韩国嘢俾佢食，佢未必会咩？ 唔系因为韩国，唔系韩国丧尸一定食韩国嘢噶 嘛？ 系啊，好难讲嘅， 好难讲。 系啊，但我知道咧，就系话即系对于丧尸呢个问题，我有啲人真系好认真嘅，例如我哋嘅好朋友嘅就系法国富婆啦， 佢都有录啊。 所以我真系冇办法唔将佢讲嘅嘢同大家喺呢度分享一下。 Okay. 首先佢要赞一赞大佬嘅，佢就话咧，琴日你哋介绍嘅就系电视剧啦，同埋嘅就系电影嘅环节咧，非常之好。尤其是咧就系阿大佬琴日咧介绍完之后咧，佢即刻就晏昼睇咗你琴日介绍嘅嗰套啦。 非常于天际的夜莺。 系啦，佢话唯独是一样嘢嘅就系，请你哋讲埋英文名，因为佢话咧佢揾咗好长都好长嘅时间，都唔知道究竟系边一套。咁啊就系话咧。其实非常之开心啊！同埋另外就有关于丧尸嘅话，佢都有一啲嘅啊讲法嘅。佢就话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斩咗佢个头。 系 哇？点斩啊？ 系戏里边就系咯，戏里边就 系。佢话你斩咗佢个头之后嘅话咧，佢就会停止活动噶啦，咁啦，系啊，多谢你嘅， 多谢。好，喂，另外咧，阿 Patrick 啊，太极 Patrick 佢就话。 哇！如果咁嘅情形咧，我谂咧，我就当然要揾一个安全嘅地方匿埋先啦，锁好晒啲窗门啦。咁另外咧，喺趁呢个时候咧，就当然咧试下睇下揾啲保鲜纸，将自己由头包到落脚，咁就净系留翻个鼻哥窿透气啦。咁希望自己即系人类嘅气味啊，俾佢哋闻唔到，就唔会当自己系即系佢哋猎食嘅对。对象啦，咁另外就尽量试下将个样或者所有嘢咧化妆化到好似佢哋嗰啲丧尸嗰啲样，等佢以为我都系佢哋嘅同类咯。咁真系万一佢哋真系冲到入嚟我呢个避难所嘅时候咧，都可能可以。扮到同佢哋融为一体咁样，变咗做佢哋咁样可以顺利逃生咁样咧， 都系一个方法。喂，头先佢提到用保鲜纸咧，《尸杀列车》类似有一个情节，佢冲过某一个关卡啊，揾佢啲亲人，佢就揾啲我唔记得咪保鲜纸啊，总之包住手臂，即系容易俾佢咬到嘅地方咧、 啊。 你有冇睇《尸杀列车》？ 即系我有睇，系啦，《尸杀列车》我系唯独是 揾啲嘢保护住个身体嘅某一啲，因为我嚟隔佢噶嘛，即系手臂咁样。 即系俾啲狗咬，佢哋就会系戴嗰啲好似系啊 保护住 嘅嘢。 咁万一真系俾佢咬到只手，都系咬到嗰个保护物啫，就唔系真系咬到自己嘅手，咁都系嘅。咁佢呢个方法都有啲道理嘅。 但系保鲜纸咁薄， 唔系保鲜纸系包出边啊，即系未包保鲜纸之前，你可能搵啲硬纸皮，但系硬纸皮唔会食住。 保鲜纸会唔会因为佢跣啊？咬嘅时候佢唔可以咬似啲狗咁样啊？系一唰咁样，跟住就。 另外有一个好认真嘅阿陈太咧，佢录咗成几分钟啊，成只歌咁长。 使唔使啊？咁我哋听完 阿杜文伟听完已经做马老师个漂流教室嘅啦，分分钟 交俾你、哦、 听下先。 陈太， 我会第一时间去谂究竟。是不是喪屍先啦，因為你都要 confirm 咗佢係喪屍噶嘛。咁經過一輪睇嗰啲韓片，啲喪屍乜乜喪屍物物咧，我覺得喪屍係都容易辨認嘅。佢同一般人唔同就係可能佢係會襲擊啦人啦，或者佢係好恐怖啊，恐怖有力啊，然之後就可能跳 break dance 啊。總言之，你望落咧，你會覺得同一般人。然后即系个样又系一个丧尸嘅样，咁好啦，你 confirm 咗佢系丧尸啦，咁两个做法啦，第一个做法就系睇下自己有冇订酒先啦。如果你话 冇訂走嘅，前無去路，後無追兵嘅咁樣。咁我會保持冷靜咯，我會擎喺度唔喐，扮作一個死物咯。咁而希望佢會覺得我只係一個死物咯，或者即係學似以前嗰啲僵尸片咁樣，盡量唔好發出聲音，同埋唔好即係唞氣咯。 嗰個中國 咁。如果你話有得走嘅，即係你見到前面有得走，或者即係有條路，或者有嘢匿嘅，咁梗係匿埋，然之後就或者係逃跑啦。咁但係應該都係跑唔切嘅，即係以我哋睇喪屍片，通常都死緊㗎啦。咁所以我都係炸雞依跑下嘅啫。咁係咯，咁都冇計㗎啦。你遇到嘅時候嚇，咁、啊、我會咧啊！如果我有手機咧，我可能會即係即刻通知啲人走咯，即係啊話俾人聽，我依度有呢啲嘢咁樣，咁等啲人唔好再入嚟，或者話俾啲人聽，我喺依度有個咁嘅遭遇咯。咁如果有手機係好啲嘅，有手機咧係真係你可以記錄低你依家嘅遭遇啊，或者 warn 咗人哋啊，呢 warn 咗人哋，快走啊，快走啊咁樣咯。係、咁。 好詳細啊！ 唔該曬，唔該曬，陳仔，係啊，你聽落去嘅話，其實覺得佢好無奈，甚至講咗好多嘢。但其实都冇得一个方案，我哋可以即系可以效法，啱唔啱啊？ 系。 另外我点解咧？咁多位朋友都可以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包括有梁荣忠 吓，系啊。 阿忠哥佢话：如果我遇到丧尸，我会同佢讲，我系九龙塘丧 B。 我大你一级，你系丧尸，我系丧 B。我仲有个大女叫丧 A。 喂，呢个正喎。 系啊。哇，点解大家对于呢个问题真系非常之好有兴趣？系啦。另外我哋使唔使听一听啊？我 send 查先啊，好嘛？咁因为咧就我哋嘅阿法国富婆咧，佢话佢自己系丧尸专家。 哦， 咁犀利。 系啦，丧尸 佢应该好中意睇呢戏。 佢录咗一段嘅声带嘅，我哋需唔需要嗱播唔播？ 几长 啊？ 佢应该唔会讲啲唔出啲家嘢嘅。 一分钟到啦，一分钟到啦，好嘛？好，我哋听一听先啦。法国富婆又点讲咧？ 对付丧尸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咧，我哋咧要令到自己咧系咁，俾佢哋感觉我哋都系丧尸，就用啲腐烂嘅食物咧踩我哋嘅身上边，咁臭嘅味咧，啲丧尸就唔会食嘅。咁同阿 Brad Pitt 嗰套戏咧 Z Nation 系一模一样，唔系嗰套系 Z World 唔系 Z Nation。咁咧，因为佢咧系用一啲细菌打入身体里边，等啲丧尸以为我哋系腐烂嘅食物就唔食我哋啊嘛。我觉得佢打嗰只细菌咧系脑膜炎啊，冇记错嘅话，咁我哋冇呢啲细菌打入身体，咪用啲烂嘅食物踩喺身里边咯，踩喺身上边。第二个嘢咧就系一定要带一啲长嘅武器，譬如一啲长嘅刀啊，或者啲棍啊、棒球啊、棒啊，因为咧我哋打佢咧就一定要打个头，如果唔可以斩甩佢头，打烂佢个头咧，佢冇头啊嘛，好似 headless chicken 冇咗个头，点睇到我哋咧就咬唔到我哋啊嘛，同埋冇牙就咬唔到我哋啊嘛，仲有咧喺 Brad Pitt 嗰套戏里边咧，喺啲牙咧拆晒啲牙咧，咁变咗就冇咁，我哋拆唔到一啲牙，咁咪又系打烂佢个头，或者斩咗个头落嚟咯。 好 有有道理喎， 有分析，有分析， 佢睇唔到咁咪追你唔到 有分析，有分析嚇。 其實我都唔係好擔心你，如果咁樣，我咁臭，脾氣，所以佢應該係聞到我，佢會走。你都唔使咁擔心啊，小強。 我都唔擔心啊，我個檔好臭啊。 你個咩檔啊？大排檔。大排档， 哎呀，卖咩噶？你 个档喺边？ 你个档，你个档摊卖咩？ 你个档唔系收咗啦咩？唔系收咗档啦咩？ 开翻啦！ 我开翻， 开翻啦！最近 ，OK，喂，好啦，嗱，翻到十二点钟咁啊，今日咧纯粹贪得意啦，大家落嚟开下玩笑啦， 玩 下开 心 啦，冇错， 轻松啊！你 咁一阵间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就会变成一个好教育性意义嘅嘅节目，系啦， 几时系？ 因为呢个尼罗河大学赞助嘅，系。Sponsored by Layla Hall University， 由阿马老师主 角。The River of Layla， Layla Layla Hall， 系啊，同埋嗰个校长叫 Layla 詹，攞呢詹，攞嚟自大学，攞嚟自校长，开始嘅尼罗河大学。 好，非常期待。 你今日嘅题目会系咩啊？阿马教授， 预告下好得唔得啊？ 好得，东莞嘅香港人同东莞嘅湖南人一齐搞私房菜。 Okay、 其实马老师你以前都是这方面的吓， 系咯， 翘楚嚟噶噃， 驻扎咗喺东莞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噶喎，你系啊，又关你咩事呢其实你系东莞嘅香港， 佢都搞过私房菜噶嘛， 系啊系， 系啊，佢、啊、叫四私房菜， 我就帮人哋一齐谂下点搞啦。 不如其实而家仲有冇噶？即系私房菜撇除疫情之外， 私房菜有 都仲有噶，但系而家疫情就都唔开得噶啦，系嘛？ 佢哋拜唔係，好似我嗰日食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只要係能夠，譬如可能一台兩個人啊，呢啲咁樣嘅管制嘅話，你全部係符合曬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有 都仲得嘅。 係啊，我最近仲要有一個朋友同我講，就係話有一啲農家菜，同埋就係食素食嘅，佢哋會點樣做咧？你係會拜 appointment 嘅，咁跟住佢就去到咧，其實佢都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俾到你食嘅，因為佢就係佢要有嗰個收穫，佢先至能夠煮到俾你。咁就係喺新界有某一個地方，我都好想去试下，咁因为咧，其实佢 book 咗个位，你嚟到嘅时候，佢先至话。 如果嗰日啱啱做唔到嘢，咪死。 唔会，佢一定会有嘢，但系 系 乜嘢，佢讲唔到俾你听。系、啦，可能有薯仔，有番薯，有嘅话咧、就佢系食素食嘅。 几好、 啊。咁我又觉得几好啊，系啊，咁佢就唔多人咯。可能你每一日个佢只系接两至三个客，咁佢呢啲咪就叫私房菜咯。咁你就会去到佢嗰度，佢、就喺佢个田。 我谂佢一定好有心机煮，因为咁少，即系煮咁少。 系啦，咁如果系我有机会我试咗之后嘅话，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快啲睇住点。中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9%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人，先咧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咧就会有马老师 忽然漂流教室。 全市住宅小区同埋村一律封闭式管理，除咗超市、农贸市场、医疗机构同药店，其余营业场所同埋门店一律暂停营业，餐饮企业只准提供快递外卖。真鸿集团创办人蒋振前日逝世，享年100岁。真鸿集团网页公布消息，表示蒋振于家人陪伴之下离世。蒋振出生在山东，1958年创立真鸿机器厂，在1966年推出首部香港设计和制造的十安士螺丝直射注塑机，被业界称为注塑机大王。真鸿集团在1991年在本港上市。蒋振曾任港事顾问，2005年获颁大紫荆勋章。他有六女一子，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蒋丽云、总商会前主席蒋丽丽、前歌手蒋丽萍。六女蒋丽苑是振鸿集团现任主席兼集团总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该区。本港地区天晴，下午炎热，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958点，跌573点，总成交14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3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11904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4蚊，跌17.8。盈富基金19.15，跌6.5。阿里巴巴75.6，跌5.3。美团113.1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64.5跌1.92，快手59蚊跌2，中国平安48.2跌4.85，李宁53.7升1.45，京通集团170.9跌9.1，港交所331蚊跌2.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7，英镑10.209，瑞士法郎8.341。澳元5.625，加元6.104，新西兰元5.281，欧元8.591，每百日元对港元6.6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85。日经平均指数报25382点，升74点。港金报18120蚊，比上日收市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22美元，卖出1941.7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系老师唔系老 啊，多谢老师。 你以为学店啊？ 我以为系啊，因为你好中意叫啲同学咧，有啲乜嘢话叫我哋退学。 Professor， 琴日有个听众赞你老马有火。 系啊，老马有火啊！ 呢排啲老马有火啊吓，嘘嘘声啊，嘘嘘声啊吓， 射出嚟啊，直头 射 出嚟啊啲火。 今日我哋讲东莞嘅香港人， 系东莞嘅香港人同埋东莞嘅湖南人一齐搞私房菜。 是不是真的你啊？ 不是我。因为我好多年前就認识了一个香港人男士来的细我几年啦。因为他在香港出世跟住去了加拿大读书，然后就辗转之下就去了东莞一间香港上市公司做房地产。我是很喜欢吃东西的。咁佢喺加拿大嗰陣時咧，因為中意自己煮嘢食，佢係研究到咧，佢甚至無咧，佢覺得佢嘅一哥焗豬扒飯比香港嘅一哥焗豬扒飯更好食嘅，我都食過，真係好好食。佢廚房有幾十萬樽嗰啲調味料，中西菜都識嘅，係一個我覺得幾有生活情趣嘅一位男士。如果邊一位女士同一齊咩啊？ 結咗婚未啊？ 未。 咦，而家咧 走咗啦， 都未 再问你啊？佢话而家走咗， 烧急上盘。我未见到个男人咁样样噶，佢做嘢又认真，食嘢又认真，佢甚至佢屋企有一套有一个 stage 仔嘅，佢自己打 band 嘅。 哇，好吸引， 犀利， 好正啊！讲时讲系阿 Michael 嘅师弟嚟嘅， 吓， 中学嘅师弟嚟。 哦，我识唔识？识唔识佢噶？ 佢识唔识噶？ 可能唔识嘅，因为都系仲细我几年，系啦。 但你 系 点识到佢噶？ 好吓，好，我系喺东莞做嘢识得佢嘅，大家一见如故。系啊，因为又啱倾又成啦，即系有时我哋睇嘅嘢同国内人又唔同啦，咁样。有一年咧，佢由 A 公司就辞咗职，准备去 B 公司。B 公司都系香港上市公司，咁就喺东莞另一个地方嗰度搞房地产嘅。咁因為佢有成個幾月嘅大假，佢要過咗一年先去另外一間公司就翻工理薪。咁佢就問我得唔得閒，喂，去玩啊，去食下嘢啊。咁我梗係去啦，係咪先？即係呢啲飲飲食食 吃喝玩樂嘅嘢，梗係揾你啦。 係啊，佢帶咗我去一個台山一個海邊嗰度食飯。我話喂，食乜嘢啊？佢話你跟我嚟啦。咁啊，去咗一個嗰啲田邊。嗰啲一啲屋仔喺度，嗰啲屋仔咧唔係人住嘅，係嗰啲農夫放啲耕具啊，然後晏晝食嘢咁樣，好簡陋嘅啫。我話呢啲地方有嘢食噶啦，啊有嘢食啦，咁跟住嚟咗咧，就喺田邊就行咗張台，咁兩張凳喺度，跟住有人捧咗個爐出嚟，捧咗個煲出嚟，乜都冇嘅裏邊，個煲裏邊係乜都冇嘅。跟住我話：，咁食乜嘢啊？佢係食海鮮先。咁跟住嗰個有個人就攞咗啲蟹啊，喺海邊求其捉嘅咋，嗰啲蟹好細只嘅，唔係我哋食開嗰啲好。 但意思即係佢捉咗噶啦，係嘛？ 嚇，捉咗噶啦。 總之佢有乜就食乜啦，又係嗰啲係嘛？ 係啦，有乜食乜，就倒咗個煲嗰度，冚埋蓋就整。我話哇，個煲冇水嘅喎，唔窿啊！ 佢自己出水啊？ 嚇？ 水蟹啊，自己出水啊？ 系啊，佢原来啲海鲜系真系自己出水嘅。佢话佢咁样样蒸仲好食。咁啊， 你知唔知佢叫咩名啊？ 吓， 佢知唔知嗰个菜式叫咩名啊？ 叫焗蟹， 叫芙蓉，叫出水芙蓉 蟹。 冇嘢，乱咁嚟。 芙蓉系咪个人嚟 噶？好嚟啊，继续。 定要将啲头发， 但我真系我都冇听过，就咁干抌啲蟹落去，就咁冚埋，冇水冇剩， 都有水出噶。 有噶。你擺啲鹽落，你有冇試過你準備啲食物啦？總之我唔知點解啦，菜又好，肉又好，咩都好，我揾嚿揾啲鹽咧，揦咗佢嘅話咧，就哇咁多水嘅，佢就會即係將裡面嗰啲水全部逼曬出嚟噶啦。等我問下 Yoyo 先。 但我想問，咁意思嗰只蟹連湯都未湯噶嘛？ 原隻啊嘛， 湯 咗啊又， 即係整死咗冇殘開嘅，就咁樣原隻。即係嗰啲腮啊，梗係搣乾淨。 但我以前有一個好慘嘅經驗咧，有一次咧買幾隻蟹啦，咁俾個工人啦， 佢以为唔使汤，佢就咁咧就霎咗佢， 生勾勾咁咩 啊？霎生勾勾咁等个水霎咗佢，但系跟住里边好重料味啊！ 唔 知系咪因为啲蟹 放料嘅？ 系啊，未 有某个位你要用个筷子，跟住你要笃咗佢之后，佢真 系都要放料。我以为嗰啲叫濑料虾先要放添。 咁你食蟹一路都有料味噶咯？ 咩啊？我次次都系汤晒先嘅。 哦，你叫人哋帮 我汤，佢直情唔汤，成只原只咁霎啊，变咗好大阵味， 系好压噶嘛？ 好压， 请讲。 可能觉得好好吃，咁一路咁样食咯，哇！揭咗个盖，好好食，我未食过咁样整个海鲜。跟住食完海鲜咧，咁跟住我话食完啦，仲有冇嘢食？佢话买，跟住食菜啦。你想食咩菜啊？见到田边边一棵，自己落去掹上嚟。我系未试过咁样样食饭，跟住我自己喺田边掹嗰啲菜咁样样，我觉得好好食。然后食完呢餐饭之后，佢问我：喂，有冇得谂？因为佢觉得咧，佢自己成日咁样，虽然打工上市公司，但系始终都有啲风险喺度嘅。因为上市公司都系有好多嘅政治因素啊，等等等等嘅办公室政治。咁佢问我，喂，其实佢觉得饮食系有得做，佢对自己嘅烹饪技术系非常有信心。咁我话，咦，系、哦，真系可以有谂、哦。因为我觉得嗰啲田后先我食嗰一餐田园菜式加埋嗰啲海鲜咧，系我觉得系好好食嘅。咁佢就话：喂，不如一齐谂下啦。于是翻去东莞啦，我哋就揾咗一个朋友，咁佢喺山边又系有嗰啲叫做茅寮嘅。咁、大家喺度，因为另外一个朋友咧就湖南人，咁佢又对食好讲究。我问佢：喂，你嗰啲饭真系好好食噶喎，咩米嚟噶？佢话俾我听，佢嗰啲系东北嘅香米或者叫贡米，我话真系好好食。嗰、那个东北，所以东北就系黑龙江。我话：哇，你年产量系咪好好多人买？佢话：系啊，哇，呢、這个咧每一年咧个销售咧系1000吨嘅，1000吨呢啲米，我话又唔好觉噶。我话年产好多噶，佢话唔系啊，年产好少噶咋，年产得100吨嘅。 咁先至贵啊！ 系冇错。 我话你点计啊条数？年产100吨，但系呢一年可以卖到1000吨， 咁佢点计啊条数？ 两位我就问你点计？ 佢、可能同你睇同一个台，体力黐筋咯。 唔系， 我觉得佢睇错咯，睇多咗两个零咯。咁 唔系，咁原来900系假嘅。 点解要假啊？即系作假， 作大佢 系啦，唔系嗰啲系冇派货啊，诸如此类嚟嘅，冇咁多噶。咁 你问我哋系唔会识答呢啲咁， 我哋唔会谂呢啲， 我哋唔 会谂 呢啲衰嘢 噶，得你识呢啲嘢噶咋？系啊，因为你哋尼罗河大学有啲毒噶嘛，系咪先？ 我冇嘅， 就系点样呃人？ 呃鬼系啊嘛，嗰叫做系啊，系咪啊？ 嗱，咁样样，咁佢就话啦，其实咧。大陸因為佢食材豐富啊，同埋因為佢哋嗰啲即係你去邊度地方嘅嘢，佢都可以嚟到東莞。於是你諗到咩菜式，幾乎都可以做啦。咁佢問我：喂，不如咁啦，因為佢覺得始終打工都唔係辦法。咁你都知我喺香港曾經搞過私房菜，我話你真係度掂佢啦。咁啊，俾啲時間我諗一諗。我話又好喎。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咧，因为而家其实国内啲人咧对饮食都好高要求嘅，包括有啲水咧，我有啲即系所谓嗰啲老板咧，佢哋嗰啲水咧，已经系自己直接响西藏唔知咩冰川嗰啲 水 运、 过嚟，水要喺西藏运过嚟， 系啊， 系啊， 使唔使咁夸张啊？ 曾经有个牌子噶嘛， 哦， 系啊， 声称话系噶嘛， 融落嚟，然后先入樽嗰， 但系你哋有冇真系饮过呢啲冰川嘅水啊？ 加拿大佢我饮过，好好饮。 我真系饮过西藏嘅冰川嘅水咯。 咩味噶？ 佢系一个唔知乜嘢湖，咩佢哋咪叫做乜醋咁样嘅，就 系 嗰啲湖。 但 系 饮落系咪真有分别咧？ 佢真系有分别嘅，有分别嘅就系话咁，点解你会饮咧？就因为其实你望落去，其实基本上佢真系冇污染嘅，可以望到个底啦。咁同埋你饮落去成日嗰一下嘅话咧，佢真系甜嘅，以及就系有一种嘅好 crisp 即系好似你饮一啲白酒咧，佢好清爽。的感觉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每一样嘢，你唔好以为系水，唔好以为话系白饭。如果佢嗰样嘢系纯正同埋真系好味嘅话咧，系正系咁就已经系好好食噶啦。同唔同意？ 冇错，同意。 因為我飲過嗰、那個嗰、那個加拿大嘅冰川水咧，佢哋話嗰個酸鹼度又唔知，總之啱啱好係人體需要嗰啲啦，即係太深奧我 代真係好舒服㗎嗬！但你有啲咧，譬如可能你講緊一啲鹼性比較重啲嘅水咧，你又真係嘅，你會感覺上又覺得佢有啲散嘅。 係啊。我真係講真㗎，係好好味 的，好、奇怪㗎！ 即係你飲落去之後，你真係會覺得哇，好好即係好舒服啦。總之咁，然後咧，因為佢哋話佢哋要做一啲真係高端嘅私房菜，要所有嘅食材都要揾 最好嘅。 咁啊，豬去邊度揾咧？ 豬就豬腩咯。 去邊度揾？即係你講呢個最靚嘅豬啊！ 最靚嘅豬啊！即 我唔知啊， 嗰啲豬飲水又要乾淨，食嗰啲又要係有機，又要 organic， 又乜嘢 又要養到幾大隻先至湯，甚至乎就要佢有地方走動。係啊，我信㗎。 雞魚又係， 因為你養佢，你只要對佢好咧，我覺得佢都會健康啲，同埋你食落去個身體嗰度咧，個感覺上都係舒服好多㗎。 係因為咧佢有假期，佢又話喂。跟他周圍去找啊，好不好？我當然又好啦。我們去了哪裡找那些豬呢？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在國內哪裡的豬會是最靚？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接著他告訴我，他跟我去，他原來帶了我去哪裡呢？帶了去廣西雲南那頭。我說雲南的豬你即是怎麼分得出又好一點啊？他說因為他那邊那個叫做緯度還是經度啊，總之佢嘅水平係比較高啲嘅，高原地，於是咧空氣又乜乜物物啊，唔知諸如此類啦，咁又 冇污染咯， 係啊，冇污染啊，咁啊帶我去食豬，哇！我第一次食嘅豬肉咧，原來真係咁好味，佢仲要咧係啱啱湯嘅豬，因為佢又係 温體豬， 連我啲內臟都係好好味，因為我話俾佢聽，喂，大家都香港人都知咧，香港人你食唔食內臟嘅？ 食豬潤啊，係 啊，食啊，中意噶，但你要處理得好咯，係啊，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佢會腥噶嘛，會臭噶嘛。 系啊，特別個豬肉 放血係 啊， 做得唔好啊嘛， 腥又話腥， 係因為咪就係放血。係啊，其實你點樣劏佢嘅話都有學問噶。 係 啊， 佢話劏豬咧，我據佢個所講嚇，原來喺個豬嘅頸嗰度劏嘅。又要嗰啲師傅嘅手勢好，因為咧如果師傅嘅即係劏豬嘅師傅手勢唔好咧，咁只豬就會掙扎，會痛苦，佢會影響到啲肉味嘅。 唔會噶，唔會噶，先整勻佢噶，整勻先湯，唔係塞鑑生湯噶。我參觀過屠房噶。 你講緊嘅係大， 佢唔係正宗嗰啲屠房嚟嘅， 係 嗰啲即係私人嗰啲豬欄嘅。 明啊，總之要快啦，總之要快啦。系啊，你讲得啱嘅，因为佢喺惊嘅时候嘅话咧，佢系会释放有一种系好似系系一种毒素，系咁就会冇错 啊， 佢系会咁样，所以咧啲猪你就会臭，同埋嘅就系佢要点样放血咧，所以其实要好快啊。 嗱，佢 汤鱼亦都一样。 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揾一啲菜啦，揾啲原材料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所谓好味嘅一餐私房菜咧。我谂你嘅食材最紧要，有时又唔使太花巧嘅，因为其实之前咧，我曾经食过一个咧，有人咧将啲皖鱼咧做咗啲皖鱼冻，好似个啫喱咁样， 好唔好食啊？ 你谂下，梗唔好食啦， 腥系嘛？ 你谂下食鱼，其实你食佢啲鲜滑啊嘛， 系啊， 你无啦啦将嚿鱼变咗一嚿啫喱， 分子料理咯，嗰啲变咗。 喂，但我想问，我想问，深尾你有冇成功做到先？即系呢个私房菜。讲咗咁耐， 成功咗啊，做咗啊、 哦、，OK， 得唔得啊？ 还可以啦，但系因为嗰时咧个收费比较贵啊，佢差唔多成500蚊一个人。 但系私房菜都系倾向贵噶、哦，私房菜系倾向你唔可以用普通餐呢个价钱噶，因为私房菜 500蚊唔贵， 唔算贵啊。如果私房菜成1000蚊都有啊， 起码 系啊。 啱，但系如果你一个生意咧，咁因为你始终当时嗰啲讲紧 十年八年前咧，國內人又未去到嗰、那個哇食到雕龍雕鳳咁樣樣，因為你如果成班人去食私房菜，然後你得一嚿嘅皖魚凍咧，諗住食一條魚啊嘛，變咗你一嚿將佢一個糕咁樣咧，啲人係 唔 係 講緊嗰個皖魚凍喎？講緊你今次呢、這、一個，即係你同朋友搞嘅呢、這個成唔成功啊？ 還可以啦，因為佢後來佢自己都做翻個上市公司嗰度。只是一個業餘的性質咁去做咯，後來就只是招呼一些朋友，招呼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客户，咁、 okay. 去 當興趣咁咯， 興趣一般係咁做咯，都還可以嘅。 私房菜係貴嘅話，瑞覺唔覺得？ 係私房菜一定 貴，傾向貴嘅係。 如果你平嘅私房菜，我可能我未必夠膽去食添。講真，係啊，你唔覺得咩？系嘛？即系太平嘅私房菜，你就觉得你俾啲咩？你会唔会将货就噶？咁我有时我就会有啲担心。 但系私房公司又未去到嗰个境地，但系毕竟咧，我觉得我呢个朋友系真系有心思有谂法。我觉得佢真系我好少见到啲做嘢咁认真嘅朋友嘅，真系即系当然啦，除咗两位之外啦。 你唔系应该身边所有嘅人都好认真嘅咩？除咗自己 啊？ 你唔系应该身边所有嘅人都好认真嘅咩？除咗自己， 系啊，都可以咁讲啊。不过我真系觉得咧，我头先谂翻起自己，譬如话搵嘢做啊，呢个朋友整私房菜咧，然后真埋去试咧，我觉得系原来真系认真先会有机会赢嘅。呢个系我呢两日嘅体会嚟嘅。 嗯，好啊，咁啊，多谢晒你啦，今日同我哋。 你觉唔觉得我系仲有希望，仲有机会啊？ 嗯， 可唔可以唔答啊？ 我答咗你噶啦 ，get 唔 get 到啊 ？get 到，你对眼啊反咗上去上边啊嘛，你估我唔知啊？ 我都真系皱眉头多嘅，系啊。 喂，但系我又想问啊， 你反眼最黑人憎。 马老师啊，嗱，你自己又搞个私房菜啦，咁点解你唔自己都试下投身入去帮下手？或者第时你会系马老板咧，变咗你开？ 唔搞啦，好困身嘅，搞饮食真系好困身，困身，困身。同埋你要时时亲力亲为。讲真，我自己煮嘢又唔系太叻。 呢、這个先就系重点啊！我正系想讲嘅就系话咧，我有听讲过有好多夹粉去帮人哋去就开餐厅又好，或者系点样都好咧。如果你自己系唔识嘅咧，千祈唔好投身饮食界。咁我唔知道大家系咪觉得系咪啦？佢话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做得好嘅咧，只要个厨师翘起你咧，你就玩完噶啦。 系啊系，因为佢系命脉嚟噶嘛， 你一定要识咯。 同埋做身饮食业咧，饮食业一定提你嗰两个字噶喎，困身。我听佢个个做饮食业都系咁讲，好困身。 嗰阵时候我哋访问系咯，阿昌哥佢都系咁讲啦。你唔见到佢其实佢好忙嘅咩？ 系， 因为其实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你基本上系要自己准备食材啦，跟住你又要煮啦，你仲要就系做有好多啲联络嘅功夫啦，唔系真系咁简单噶、嗯。 有啲真系由朝早到夜晚，第日又再循环，第日再循环，就系咁咯。咁所以每一样嘢都要付出嘅。好啦，时间差唔多十二点半，多谢阿马老师啊带嚟呢个漂流教室。今日你嘅故事都系你写嘅吓。 哇！但系咧，我唔知嗰个音乐啊，我哋嘅音乐总监有冇帮我预备？ 啊，你话李总监啊，李总监搞咗噶啦， 梗系搞咗啦、 啊！ 放心放心，好，十二点半后翻嚟仲有片段人间，多谢晒，而家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机电工程署呼吁市民停用大宇牌一款型号 SG2717C 爱壳蓝色嘅电烤炉，并联络该产品嘅香港供应商，畅宇数码有限公司安排更换。机电署指出，在消委会的测试中，上述电烤炉的保护装置失灵，以及在非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有机会构成火警危险，供应商因此决定回收并更换有关产品。受影响的电烤炉批次在去年6月至9月期间在香港发售，市民若果已经购买有关批次的电烤炉，可以致电热线3793-4069以安排更换。香港供应商亦都在网站公布产品的回收详情。 政府在多座大厦完成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其中屯门蝴蝶村蝶舞楼有约1261人接受检测，发现281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3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深水埗松屋村剑兰楼597人接受检测，发现50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深水埗富昌村富良楼177人接受检测，发现4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观塘顺天村天池楼约1470人接受检测，发现241宗初步阳性个案，同埋1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观塘顺利村利富楼有约1120人接受检测，发现16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6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现时本港医护人手较为紧绌，内地医护到港将能够解决部分问题。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今次内地医护人员以名誉雇员到港，如果涉及医疗事故，法律原则都是由雇主，即是医管局承担。但由于今次来港内地医护在本港并没有注册，如果涉及医疗上的犯错，医委会相信亦都不能够有任何行动。他说，过往若果对医生的专业失德投诉成立，会有助向医管局索偿，但若果不涉及相关机制，市民可能会觉得是美中不足。他又说，内地医生在病人记录病历记录上可能会用中文输入，关注一向用英文记录病历的香港医生未来再查阅时候会不会看得明白。真鸿集团创办人蒋震前日逝世，享年100岁。真鸿集团网页公布有关消息，表示蒋震在家人陪伴下离世。蒋震出生在山东，1958年创立真鸿机器厂，在1966年推出首部香港设计和制造的10安士螺丝直射注塑机，被业界称为注塑机大王。真鸿集团在1991年在本港上市。蒋震曾任港事顾问，2005年获颁大紫荆勋章。他有6女1子，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蒋丽云、总商会前主席蒋丽丽、前歌手蒋丽萍。6女蒋丽苑是振鸿集团现任主席兼集团总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炎热，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云量较多，有1-2阵骤雨。随后2-3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47点，跌584点，总成交14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3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11904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3.8，跌18蚊。盈富基金19.15，跌6.5。阿里巴巴75.45，跌5.45。美团113.4，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64.48，跌1.94。快手59蚊，跌2。中国平安48.25，跌4.8。李宁53.7，升1.45。京东集团170.7，跌9.3。港交所330.6，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7，日元118.37。瑞士法郎0.938，加元1.283，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15391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8120蚊，比上日收市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77美元，卖出1940.2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不移，期望有日相会时， 期望有日相会时，期望有日相。 唔该谢名，唔该谢名，唔该唔该唔该，哎呀肚痛啊，唔该唔该唔该，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哎呀嚟嚟嚟嚟嚟，哇闩翻到厕所门先，哇唉，好彩呢个厕所都唔系太污糟啫，啊只脚都可以伸直嘅，瞓一晚咧应该唔会太辛苦，哎呀唔系点由河北挨到广州先得噶，哎好啦，哎。唞大气，瞓一阵先。 喂，有冇人啊？有冇人啊？用完厕所未啊？喂，我唔得啦。 喂喂，老友啊，唔好意思啊，我用紧啊，你去第二卡得唔得啊？ 喂喂，成架火车都逼满人，我好辛苦先逼到埋嚟噶，你开门啦、啊，唔该你啊。哎、 真系麻烦。诶、哎，等等啊，哎嚟啦嚟啦，哎嗱嗱嗱嗱，入嚟啦，闩门闩门闩门先，闩门闩闩门先。 哇，吓老友喂。你喺度瞓你咪嘛？ 哎呀，唔好咁大声啊！喂，嗱，你系咪屙啊？屙快啲屙，最多咧，你屙完之后一齐喺度瞓啦。呢度都够逼逼地两个人嘅。 哇，兄弟，你真系谂住喺度瞓一晚啊？ 系啊，你系咪去啫？去快去啦！哇，你食咗乜嘢啊？咁大阵味嘅、哦、真系。 唔好意思啊，不如你出去避一避先啦，我好快搞掂。 咁又唔使，我顶得顺嘅。我以前喺老家甘肃嗰度啊，条件仲差，环境仲恶劣，我都挨得住。为咗我屋企，为咗我理想，闻一阵呢啲臭味，算得系咩？ 唉，啊，我搞掂啦。 系咧，喂，老友啊。听你口音都唔似河北嘅，去边度噶？ 系我内蒙嗰边嚟嘅，屋企又系好穷咯，条件好差嘅。不过觉得冇乜所谓啦，系我妈啫嘛，系都要我去湖南投靠我老表。 哦，你湖南老表做咩生意啊？ 唉，边有咩本事做咩生意啊？佢帮人收割啲农作物，跟住攞出去嗰啲市场嗰度卖啫嘛。 哦，喂，咁听你咁讲，跟佢有鬼用咩？啊，不如咁啊！我听人讲咧，广州好多机会，不如一齐去广州闯下天下啦，好过你咩农作物啦、啊。你个老表系咪种嘢咁好啫？ 啊，得唔得噶？我惊我 唔使惊啦。一于就咁啊，喂，介绍自己先，我叫范俊啊，你咧、 啊？我叫小六啊。 小六哥系嘛？嗱，今日我哋就喺呢个茅坑结义，有福同享， 有难 我当啊！ 咁点得啊？ 唉，咁而家我叫你深圳，咁梗有啲咩我啃噶啦？ 广州咩？你头先话？ 我又改变主意咯，因为深圳咧离香港近啲，咁距离我理想又近啲啊！ 喂，但系我将车飞系去湖南噶，咁点啊？ 诶，淡定淡定，我帮你搞掂佢。喂，眼瞓啦，唔讲住，眠一阵先吓。诶、啊，你都瞓一阵啦。 终于到深圳啦！ 深圳，终于嚟到深圳啦！我发誓，我要十年后人人都识得小六同我范俊个名。 哇，识得俊哥你得啦！哇，真系多谢你啊！头先如果唔系你，我都唔知点出火车站。 系小事啦。喂，阿小六，你记住啊，我哋嚟深圳咧，唔系做小事，系做大事，知唔知啊？ 哦，嗯。喂，你睇嗰边有人请小工、哦，哇，哇，啲人工真系高过乡下好多、哦，不如我哋去做咯。 诶，等等等等等等，阿小六啊，嚟深圳，你咁样赶住做呢个小工，唔系啊嘛？做小工就唔嚟啦。 咁点啊？ 喂，有啲肚饿，唔好谂住，我哋食啲嘢先。 啊，我袋咧仲有三个馒头，我临出门口阿爸俾我噶。嗱，你唔嫌弃咧，嗱，最多你食两个，我食一个，谂住先啦。 小六啊！嚟到深圳第一餐，梗系食得丰富啲啦。 啊，我得翻20蚊啫，我冇钱啊，唔好食咁丰富啦。我哋搵到嘢做，我哋先食好啲啊。最多我请你啊。 都话有我啊，有我。OK， 唔使担心。诶，食嘢，唔好谂佢。 俊哥啊，我哋嚟咗深圳咧三日啦，你日日就带我周围行，其实我唔系嚟呢度旅游噶噃。 我梗系知道你唔系嚟旅行啦，我都唔系啊。哎，唔好嘈住，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嚟咗咁耐，你有咩发现呢？ 周围好多人咯，好多车咁咯。 仲有咧？ 哇，周围沙尘滚滚，乌烟瘴气，我就嚟唞唔到气啦。 冇错啦，你讲得啱。而家深圳咧啱啱起步，点解会咁多烟尘啊？嗰啲咁样地盘多嘛？地盘多，即系建筑有得做，一定有机会。我哋一齐由低做起。啊，不如咁啦，我哋做嗰啲泥水工啊。 嚟深圳都系做泥水工，我不如喺我老家嗰边做。 你乡下啲楼有几高先？ 三两层咁咯。 三两层，你望下前面嗰栋，仲有嗰边，仲有远少少嗰啲，系咪三两层？你望下你自己讲。 啊，全部都好高。 咪咯，仲有一日咧，我要自己起一层楼，啊，叫佢做咩名？福运啦、啊， 唔好意思啊，先生先生。 诶，小姐咩事啊？ 我冇食饭几日啦。可唔可以俾两蚊我食饭？ 哦，咁惨啊！等等等吓，得得得，阿小六啊，你咪仲有两蚊嘅，诶，攞埋嚟攞埋。 阿俊哥喂， 小姐冇饭食啊！你睇人哋 lift 晒两块面，帮下人啦、啊。 深圳好多坏人噶、啊， 先生，我好人嚟噶，我嚟深圳搵嘢做，俾人呃晒啲钱、啊。 系咪啊？睇下人哋咁惨，最多我你当借俾我啦。听日揾到嘢做，我俾翻钱你啦，你攞嚟啦。 咁唔使，嗱两蚊啊。 俾人啦， 多谢多谢多谢。 小事小事，系啦，小姐啊，点称呼啊？嗱，我系范俊，佢咧我朋友叫小六，我哋好远嚟到深圳噶。啊，你唔介意嘅？我哋三个一齐揾嘢做啊。 好啊好啊，我叫小曼，我系山东人。 咁咪一齐去食嘢啦。食饱啲，听日一齐开始开工解释啊！ 好好啊， 又食边有钱啊？ 嘿，放心，我仲储埋少少嘅。 哇，你个衰人啦、啊，又话冇晒钱。喂喂，小姐，俾翻两蚊嚟啊！喂， 吓、 攰啊，冇力啦，散啊！ 喂喂喂，今日出咗粮，不如唱嗰啲 K 啊 ，K 卡拉 OK 啊，我哋唱卡拉 OK 啊，好唔好 啊？去啦，我要储钱寄翻乡下。 我都唔去啦，我想写信啊。 哦，你两个，算啦，我自己去，拜拜。 喂，你边度痛啊？我有支油好洗得噶，我帮你捽下佢啊！ 啊，唔使啦，我瞓醒就冇事噶啦，而且依家唔系咁方便嘅。 其实我哋都咁熟咯，好似一家人咁。 我就系当你好兄弟啊，冇乜理由要兄弟帮我捽油啊嘛，系嘛？ 吓、啊，你当我好兄弟？咁点解上个月生日？你又送成个人咁高嘅毛公仔俾我嘅？ 咁女仔实中意毛公仔噶啦。 女仔，到底你当我系兄弟定系女仔啊？ 唉，小曼，你唔好逼我啦。我依家咩环境你知噶？我自己都未搞得掂，边敢谂其他嘢啊？ 咁你够胆做咩啊？小六啊，我咧就系知道你依家系咩环境，我想你努力啲啊，做出色啲。 我好努力㗎啦，我又担泥又装修，咩都做，肯挨，为咩？唉，我担泥仲多个俊哥嘛。 担得多有咩用啊？最有用嘅就係指挥人去担泥去做嘢，而唔係斗担得多嘛。 我知，但我每日返嚟都好攰啦，成身散晒，仲边有时间搵多份工啫？我边有时间赚多啲钱结婚生仔？ 哎呀，点解我讲嘅你都唔明嘅？ 我明，你想我搵多个钱啊嘛？ 搵钱有好多种方法啊嘛！ 喂，你唔好逼我去偷去抢啊！犯法嘢我唔做啊！ 小六啊，我对你好失望啊！ 咁你唔好对我有希望咪得咯？ 你 喂，执嘢执嘢执嘢 吓！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咩事啊？喂，你又喺卡拉 OK 同人打交，俾人追上门啊？ 梗系唔系啦，成日打交咩？呢个真系玩啊！我知而家啲老板中意去嗰啲咩地方消遣，去唱下歌撞下人咯。嗱，我识咗个老板，我同佢倾得好投契。原来佢海南岛有个项目咧，可以判俾我哋做，好唔好嘢先？ 好啊好啊，恭喜晒你啊，俊哥！ 喂，唔好恭喜我、啊。恭喜大家，因为大家有份。嗱、我哋而家三个咪叫你执嘢执嘢咯，去海南岛一齐闯天下嘛。 俊哥啊，我哋呢两年 两年几三年啦，去匀晒咩深圳、广州、惠州、中山、东莞，依家先叫喺深圳企稳阵脚，你咁快又走？海南岛响边我都唔知啊！ 俊哥，俊哥，我知海南岛喺边度，我知道啊！而且我仲知道咧，国家系有意咧大力咁样发展海南岛啊！ 咁啊，聪明啦，佢讲嘢先啱听，我哋要快人一步先有机会抢占先机。 嗯， 喂，小六，执嘢执嘢执嘢，听朝一早出发，我哋要杀入海南岛啊！搵钱搵钱。 好嘢好嘢，嗰边好似好热噶，我哋唔使带咁多厚衫去啊！ 唉，你哋去啦，我留翻喺呢度。 小六啊，你谂清楚啦！ 我谂得好清楚啦，呢种咁漂泊奔波嘅生活唔系好啱我。 你咁样得嘅？咁啊，小曼你点啊？你留低同佢定跟我走啊？ 俊哥，我跟你走。 小曼，你一个女仔得唔得啊？ 正因为我一个人，冇人冇物又冇牵挂，我乜都唔惊。俊哥，我决定跟你去海南岛发展。 你跟我去？ 嗯， 好啊，我真系有需要你帮手。喂，小六，再谂下啦，你点啊？ 小六啊，你谂清楚未啊？ 我谂清楚噶啦，小马。 吓、 啊，你可唔可以留低陪我啊？你可唔可以留低我送俾你嗰只毛毛公仔喺你身边，等佢可以陪住你？如果你真系要走， 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最憎就系毛公仔噶啦。其实我鼻敏感噶。 哇！海南岛啲海滩真系咁靓啊！小曼啊， 嗯、 有机会咧，我哋起翻我嚟住啦吓，别墅啊都唔中意啊！ 我唔要别墅 吓，别墅都唔要，点解啊？ 别墅太大啦，我一个人都唔使住咁大嘅地方，我想起一间对住海嘅屋仔就够啦。 唔得，你会结婚生仔噶嘛，生好多个噶嘛，到时间屋咁细，点够住先得噶？ 到时先算啦。俊哥啊， 嗯， 太阳落山啊，开始有啲冻，不如走咯。 啊，不如食海鲜饮啤酒咯。 俊哥啊，我见有啲头痛啊，我想翻去酒店先。 哦，唔得，去食海鲜饮啤酒都系我哋重点工作嚟噶噃。 我明白，去了解一下市场，系咪睇下啲游客嘅消费力啊嘛？ 啊，叻女啦， 嗯， 公司有你一定可以好好发展，嗱，靠晒你噶啦吓。 多谢俊哥夸奖。不过我真系有啲头痛，唔系好舒服啊。 哦，咁啊，吓，唔好啦，小曼，你知我每一个新地方第一晚一定要食得好啲噶，咁样倾生意顺利啲，系得啦，好唔好啊？可以去啦，应承下我啦。 好，俊哥，你话点就点啦。 不醉无归，啊 ，OK， 好， 啊， 好。 嚟饮， 饮。 嗯小曼啊， 系， 嗯，祝你永远青春美丽，靓靓靓！ 多谢多谢，嗯，我祝俊哥嘅生意越做越大，年年赚大钱。 饮饮饮 饮饮， 我系祝翻你啊，一样搵钱钱钱，仲要嫁个好老公。 好啊好啊， 嗯， 我都想嫁噶，嗯，俊哥啊， 嗯， 不如你祝我早日搵到个好男人先啦， 啊。有冇搞错啊？你咪一直有个好男人喺你身边。仲要找你咁贪心，唉， 俊哥， 嗯，你同阿小六咁好，几时结婚啊？喂，俾我做伴郎得唔得？唉，都系唔好啦，我以为做你伴娘。 唔系，俊哥，你误会啦。 误会咩啊？咩事啊？ 俊哥，原来一直以嚟系我自作多情啊！ 啊，喂，原来九点咁夜噶啦，翻酒店啦，喂， 唔系。仲有好多啤酒未饮晒啊！ 得啦，我头爆咁痛啊！走啦走啦，唔要啦唔要啦，啊，走啦走啦走走走。 嗰晚我第一次一个人饮晒啲啤酒，结果我呕咗一晚。第二日我个头仲好痛，记得以前只要我一话头痛，小六就会帮我捻下个头，佢仲会好用心咁样去捻。嗰阵时候真系会感觉好舒服，好快就冇事。以后如果我头痛，冇人会再帮我捻。 所以我决定，我唔会再俾自己头痛。 真不错。